康股369.24，中国平安87.61.5，建设银行7.06升1仙，碧桂园11.96升2.8，中国恒大27.5升3.5，石药集团14.84升8.8，金蝶国际9.25系升咗1.4，友邦保险系78.75跌咗3。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413，瑞士法郎7.844，澳元5.577，加元5.889，新西兰元5.379，欧元8.9023。每百日元对港元7.0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7点，跌47点。港金现价报12,230蚊，升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77美元，卖出1,306.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咧，近住海事训练学院第四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后尾就去到智乐花园。另外，为咗配合港铁中环站附近嘅復修工作，荃灣線來往金鐘站至到中環站的服務都是仍然暫停，來往荃灣站至到金鐘站維持3.5分一班車。隧道方面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就去到下角道近住天美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和慢線落灣仔龍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挤塞啊，龙尾就去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码头围道去翻红磡方向咧，近住浙江街非常挤塞啊，就系码头围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一段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喂，好奇怪啊！ 吓，咩事啊？ 刘伟恒同梁乃勤静静鸡俾咗啲嘢 Eric 同严景啊。 嗯？咩嚟噶？唔通系？ 四月一就知做嘛。 ICO 區議題係咪咁好啲泡沫話爆瞬間冇前途，平台冇鋪不安穩風險高，黑客令你損失有排做，股息有高低的獲利就冇計區議題並冇實體信例，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同途。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同投资者教育中心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阿恒，我哋搬屋之前系咪应该俾翻一个诺言听众咧？ 阿勤，唔使等咁耐啦，诺言就而家俾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胡乐言， 手下留情。一个乐言，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 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今日天气好好啊，24度气温，相对湿度77%。 系 系啊，天晴。 唔知今日地底嘅天气又好唔好咧？ 唔希望佢有一片阳光等紧佢去啦。 系， 但系我哋就咁睇嗰啲唔同报章头版嘅相咧，我都喺度。睇緊啊，邊一張最勁啊？但係每一張咧都唔會見到陽光嘅喎、 啊。係啊，希望佢即係整翻 多啦，壓壓嘅人頭啦。嗱，我琴日咧即係阿祖就朝頭早先匯報咗戰況啦。本來都諗住其實都唔算好嚴重啦、嗯，即係好似話嗰個即係調度嘅問題咧，因為都有條港島線走得甩噶嘛，即係雖然佢而家就嚇攔腰撞咗一下啦。當琴日走嘅時候咧，我四點幾咧，我最後搭荃灣線咧，我去到太子嘅時候咧。開始多人啦，同埋咧列車咧有呢、這、一個即係間歇性停頓服務咁樣嘅喎。 哦哦哦， 係啊，跟住咧直情咧我 但係嗰個間歇性一停頓係幾長先？ 啊，咁又唔算好誇張，其實都係講緊三五分鐘內佢就唔喐。 三五分鐘都唔算短嘅咯喎，我以為你話三十秒。今朝你同我講嗰陣時， 講親都係話你得個三分鐘嘅啫喎。 唔係喎，但係而家講緊個列車喎，咁啊好長㗎啦，算係。 咁長大三分鐘又 好勁。我話琴日朝頭早咧都會有停一停喺，譬如我琴日走嗰陣時咧都有嘅，就係去到呢個尖沙咀去金鐘嗰個位置停一停，但係講緊嘅咧係二十秒之內嘅事嚟嘅。 我個長啊， 哇唔怪得知， 一直停喺度啊，我停喺度啊， 唔係你長係列車長， 係啊， 等候係列車等候嘅時間長。大家可唔可以新言句子？ 總之好長啦，喺呢個我喺太子咧，即係佢準備要開去深水埗嘅時候咧。佢就停咗喺度啦。 哦，系啊，我琴日咧四点半都喺旺角站啊，喺嗰度咧，哦好畅通喎，又冇乜人，即系咪唔多人咯？不过都系四点几嘅时候咧，系比以往嘅平时多人嘅，有可能啲人咧，不如唔好塞嗰啲放工时间啊，咁可能早啲走。 少少啦，不过好在你话四点几咧，都唔系啲咩特别高潮时间。 哇！但系你见到六点几嗰张系金钟月台嘅相咧，就震撼啦。 又嚟咯，其实都系觉得。 讲真啦，平时都唔争太远嘅，六点钟放工时间咧，金钟。月台咧，不论系你由荃湾线去港岛线，或者港岛线去荃湾线啦，都系爸爸声嘅。 不过而家就只不过二合一咯，即系你本来帮你分到流嘅，而家全部涌晒港岛线，咁肯定多人噶啦。 但我估最估唔到嘅咧，系天星小轮都有1000人排队搭小轮，即 系呢个最估唔到。另类选择啊嘛， 以为系安全嘅选择啊，点知1000人搭小轮？哇！我谂真系天星小轮好耐未试过咁好生意啊！ 喂，你谂下，靠佢啊！ 连佢嗰阵时未有阵时咩免费啊？一日嗰啲咧，應該都冇1000人排隊啦， 係 咪？不過呢個咧就係記者目測嗰個數目嚟嘅。 唔係真地啊，因為咧即係過一過海，其實而家都唔少嘢噶嘛。嗰個價錢啊，講緊都十幾蚊噶嘛。 過十蚊啦。 係啦，定係過十蚊啦。咁你過一過，咦搭下又好可能冇搭下船，咁不如就趁住呢個時候搭下船咯。 其實最緊要係想快啲翻屋企嘅啫。香港嘅打工仔放工真係用盡唔同嘅方法啦。究竟邊一條路線最平啦、最快啦、最直接啦、轉少啲車可以？瞓多少少啦，我哋谂呢啲噶嘛。 最少嘅事故啊，而家咧你有冇发觉咧？越高科技咧越信佢唔过啊。因为佢而家即系好不幸出事咧，都系同嗰啲新嘅信号系统测试有关啊嘛。咁你谂下，如果我拣天星小明嘅话，佢照计冇乜电脑啦啩，佢又冇嘟嘟嘟嘟嘟啦， 系啦，都系旧时啲好嘅。 系，嗱你有冇发觉咧？喺咁多种嘅交通工具里边咧？天星小明佢真係能够 keep 到呢嗰份原汁原味嘅味道。 啊、 即係当你而家呢嗰啲巴士呢可能都多咗嗰啲即係揿钟啊又有电视啊诸如此类好多嘢嘅时候呢。 佢仲系点样咧？去到岸边嘅时候，都系人手抛个锚佢， 系啦， 圈住喺个绳就， 跟住搞嗰条绳就落嗰度扎。 系啦，即系原来你都仲系咁样咧。可能你以前觉得哎呀都唔与时并进嘅，哇！如果你发觉喂少样电脑，少样危险， 咁又好似系啊，起码佢唔使咩 upgrade 去另外一个新嘅程式啊， 唔使 upgrade 先啦，炒车嘅情况出现啦， 系啊，佢又唔会突然间即系有几条线 jam 咗啊，你行唔到啊咁样咧， 佢都会有一个嘅电脑嘅屏幕显示下一站系边度？喂，咁你系尖沙咀下一站系中环咯，中环翻翻嚟尖沙咀咯，唔使噶嘛，睇到噶嘛， 即系好似突然间安全咗好多咁样啊！ 其实高兴嘅，高兴嘅，骑车都系噶啦，你电子零件嘢多啊，佢坏嘅嘢都多噶嘛， 系啊，但今朝咁你翻嚟有冇？ 我今朝咧，我自己觉得咧系比琴日系多咗人嘅，可能琴日咧大家一知道出咗事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哇咁啊，即刻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啊，变咗话瑞巴嗰边就好多人啦。 系啊，琴日咧睇电视咧做嗰啲左望右望去访问一啲市民咧，话我谂我今日应该等十班车啊， 系十班要 等十班车，佢 即系你讲紧系瑞巴过海巴士定系列车啊？ 列车 哦，列车 放工时间等列车， 哦系列车就好大件事。今朝我都系比相对比琴日多咗人嘅，不过我觉得人流系依然系合理嘅，即系譬如我朝头早可能我已经过咗咧，即系最繁忙嘅时间啦吓。喺金钟嗰边上车咧，其实都几多位可以企嘅，系一啲都唔逼人嘅。 但有冇惊咗啊？譬如话唔想企喺车厢中间啦，向车头车尾进发啦。 冇啊，冇谂咁多噶。 因为你睇到嗰张黄金交叉比例相嘅时候，琴日我都好多工作嘅时候咧， 有啲二次创作出现咗，你有冇睇到啊？ 例如有啲咩？例如 厮杀列车嗰啲 丧尸 出咗出嚟，即系用我而家见到呢一份报纸咧，一张相就有啲丧尸咁入嚟咯。 真系似到爆啊！真系，唔系，但系我系话咧，见到嗰张交叉相嘅时候咧，啲人就会口痕就话：哎呀，如果咧我平时我就系喺中间噶啦，我就会列车厢中间嗰度噶啦。我话咁你唔好企车头，但车头我可以做撞嗰个噶。 系咯， 系啦， 点算？ 即系成条车龙咁长啊，边个位都有危险。 我都睇到咧，另外一班嘅朋友咧，佢哋就有啲口痕友啦，咁样喺度讲咧。以前咧，如果你约人哋迟到咗咧，就会同佢讲嘅。哎呀，你做咩唔搭港铁啊？咁你咪唔迟到咯。跟住而家咧，迟到咗嘅话咧，可能会调翻转。你做咩搭港铁啊？所以你未迟到咯。 系啊，呢个交叉咧，如果你系话嗰啲咩黄金交叉就好啫，但今次呢个系真系意外大交叉嚟噶， 系啊， 佢哋仲要研究紧， 嗯， 系啊，今日都仲未可以通到车主， 希望可以快啲有个详尽嘅报告话俾我哋知，唔好再发生就好啦。 手执鲜花，展开倾心的对话，娇小的他点起香烟，香烟浸满了嘴巴，擦起双手，不想开口，演一出伤心的戏剧，不想伤悲，不想伤气。皆因爱意是芳华，相识不过一天，怎么可作出决定？只不过初见面，怎知爱火里面，敢保证明天一样热？穿上神褛，爱巢便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今天静静问他。恋爱是何代价？不问不实实的他，只闭上眼或交叉。高高天空，水波涌涌，几多风吹草动，老古董，酷起腰风。掩饰那睡眼惺忪，一生之中不分西东，几多伤心的往事，心中之伤小伙子，欣赏他那耳世芳华，终于一天得到他，找得失去的快乐，驱走那些冷漠，只得每一角落，抛开那回忆的旧壳。穿上神褛，外床边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问问蒙罗丽莎，恋爱是何代价？哦，问问实实的他，笑了笑或交叉。穿上神褛，外床边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 走。问问蒙罗丽莎，恋爱是何代价？哦，问问实实的他，笑了笑或交叉。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去到茶餐厅，除咗你会嗌杯茶酒之外， 重复嗰次啊， 除咗你会嗌杯茶酒之外咧，小不免都梗系嗌翻个早餐啦。早餐里边有嗰啲咩煎双蛋啊、太阳蛋啊、咩蛋啊，总之就即系蛋好似早餐必备有佢嘅咁样。 咁又系， 系咪先？ 炒蛋又有啊，煎蛋又有啊，咩都有啊，真系。 有冇惊过只蛋？ 咩啊？ 有冇惊过嗰只蛋？ 咩变怪兽啊？佢 即系嗰啲咧， 惊个蛋啲菌啊？ 唔系啊，有冇惊过食蛋咧唔健康啊？有冇听过嗰啲咩？ 我成日听人哋讲噶，有啲人咧就话食蛋咧好健康，不过唔可以食太多。 啊，系啦，系啦， 系啦， 即系例如咧， 但人哋嗰啲练大只嗰啲咧，日日拍好多鸡蛋噶嘛，跟住佢就有一副咁样嘅身形。 冇错啦，究竟咧，如果即系有人统计过，佢话如果呢个世界上咧要数咧争议最多嘅食物咧。个蛋咧可能系排第一位嘅，因为由你打只蛋落去你嗰个早晨全餐嗰个餐单开始咧，就会有人不停同你讲食少只蛋好啲。 喂，咪仲有啊？你可以褪前都一格佢讲添啊！有啲人话咧，而家嘅鸡同埋鸡蛋咧好多激素噶嘛， 啊、 即系都未去到打落去嗰下啦。嗰只鸡蛋啊，本身都唔安全咧，已经好多人谈论噶啦。 即系个蛋系嚟自边度都系一件事。 嗱，咁如果佢话佢有激素嘅，咁嗰啲就唔系只蛋本身出事啦，就系、是、即系可能佢俾人污染啊，染到咁样啦。但如果讲话，当佢安安全全嗰只鸡咧，由出世 嚟到呢度啦， 由出世到结婚都系同一只公鸡嘅啫，冇出有外遇嘅，系啦，我初恋情人就是我只公鸡啦， 但你都要验下喎， 系啦，你都要验下喎，系啦，当佢咩事都冇嘅，究竟食蛋啊？你由细到大有听过有啲咩嘢嘅都市健康传说系摆喺佢身边嘅咧？嗱，我先举手啦， 你举先， 我妈细个已经同我讲啦。唔好食咁多蛋黄啊！ 我妈都系同我讲呢一句。 系啊，特别系咧，到而家咧，即系老人街度嘅时候咧，如果你整蛋俾佢食咧，佢就话得啦，俾老豆咧食蛋饱好啦。 系 蛋黄唔好食。 嗯， 系啦，咁 胆固醇高， 胆固醇高， 有听过呢一个咁讲法嘅。 于是乎咧，我哋曾经上演过咧一幕幕非常悲壮嘅父子情深抢蛋黄事件。 系啊， 即系例如咧， 等我食你个蛋黄，你 冇啦，你俾我食啦， 阿伯啦，我食噶， 好啦，你咁中意食，我俾你食啦。 系啦，如果边个咧，边个食咗个蛋黄咧，直情觉得就系咧，哇，嗰个凉个梁天来啊，得 得得得，阿仔， 你估到你咁我对阿伯咁好， 我几个。剧本有啲唔同，我几个嘅剧本系咧， 撩走佢系嘛？ 唔系啊，因为我好中意食蛋黄，跟住我家姐好中意食蛋白，跟住咧霎熟咗一只蛋之后咧，就会搣开咗之后咧，家姐就会自然攞蛋白，我就好开心，好嘢有蛋黄咁样，跟住阿妈就会讲啦，阿仔唔好食咁多蛋黄啊，胆固醇高啊，但系讲紧嗰阵时可能系五岁咁样咯， 然后就觉得个家姐害死个细佬啦， 系啦系啦， 你点解唔高啊？你知唔知啊？ 跟住我仲喺嗰阵时，我觉得吓。你讲咩啊？点 解你唔高啊？因为冇 蛋白啊！点解会咁啊？真系嗱，你听过啲咩啊？ 我蛋白咪都系嗰啲啦。不过咧，最近咧喺呢十年八年咧，成日有啲营养学家咧就话啦，其实你每日一只蛋都冇问题噶，施主咁样啦。 又话你食得蛋多咧，又健康啊。 系啊， 又话冇嗰啲危。 拱走啲唔知咩啊，又會製造啲好嘅膽固醇啊！你好多嘢講。 我上個禮拜未放假嘅，當朝朝有得食咧，即係酒店有得食自助早餐嘅時候咧，我同我隔離嗰個兩個咧都覺得有少少放監嘅感覺，因為平時咧唔夠膽食咁多蛋啊。但係咧你去到咧，佢又可以你煎蛋又得，炒蛋又得啊，暗裂又得，咩嘢都得咁樣啦。 殺定個蛋俾你坑佢。 朝朝兩隻雞蛋，跟住就覺得好開心，但係真係好似放監先至夠膽食。但你問翻自己。究竟点解唔可以食咁多？定食得多定食得少系好咧？其实真系唔知噶喎。 即系我谂大家都冇谂过咧。如果你一日食两只蛋咧，个心情就好似咧，即系放监啦、偷食啦、做坏事啦。 唔系一向都系觉得蛋系禁噶嘛？ 系啊， 系限量噶嘛？你明唔明啊？ 嗱， 限量蛋喎，咁点啊？ 系啊，佢话最近咧，嗰个古仔系咩咧？佢话咧，美国医学会期刊咧，有个最新嘅研究 又嚟啦， 就话啦。 如果每日食两至三隻蛋，我举手，我系嘅，我已经系噶啦。我有阵时夸张到咧，朝头早两隻咧唔记得咗，夜晚食嘅时候咧再食多个即系咩滑蛋猪扒饭嗰啲咧，就顶咗个蛋噶啦嘛，多过四隻噶啦。佢话每日食两至三隻蛋，会早死兼中风啊！ 吓，有冇话个原因系咩？ 而家又咁讲啊， 即系令到个血管啊各样嘢有影响到定系咩啊？ 哦，其实佢哋通常嗰啲咧，譬如话呢个研究系点样咧，佢就话。点解会早死风险大增同埋中风危机大增呢？因为佢哋呢就追踪咗30,000人，就发现呢班人呢每日食两至三隻鸡蛋嘅话呢，佢哋就早死咗喎，咁样同埋呢佢哋中风嘅机会又多咗喎。但个问题 我想问佢平时嘅生活习惯点㗎？ 冇错啦。 吸烟有冇飲酒啊？有冇食其他嗰啲好煎炸嘢啊？咁嗰啲都配合㗎嘛。 係啦，即係其实呢当你睇呢啲研究嘅时候呢，可能咁啱都咁巧呢，你只能够话呢统计上呢呢一班早死嘅人呢佢哋都有食蛋嘅。但如果你 计。食四隻以上。 係啦，但可能如果你用另一个数据，喂呢班人呢原来之后早有听心机喎。 咁会点啊？ 咁你可唔可以得出呢个结论呢？听心机呢会早死㗎。 或者听心机可以减低你中风嘅机率 咁样。你揾另一班啊，另一班咧就死得冇咁耐嘅，冇咁早嘅。跟住咧，你可以先揾出去食嘢 嘅， 系啦。咁啱睇电视，跟住你又可以话睇电视嘅，系啦。又或者如果咧呢一班咧，即系话佢而家揾咗30,000人啊嘛，佢哋都系早死同埋有中风啊嘛，跟住再 check 下。佢哋原来全部都有结婚嘅，哦，结婚可以令你早死，同埋会中风。 睇佢点， 睇你隔篱嗰个系边个嚟嘅啫？ 睇佢点 cap 嗰啲字眼。 又或者有啲系你同时你结咗婚，亦都有食四隻鸡蛋以上，就令到你嘅中风几率更加高可能。 咁即系话咧，你一系就拣食鸡蛋，一系就拣唔好结婚。 唔系，你可以咁啊，你结咗婚之后唔好食鸡蛋， 食咗鸡蛋就唔好结婚啦。咁你就可以即系唔使死啦。嗱，所以咧佢话咧，有一个嘅即系外国嘅营养家咧，英国有个作家，佢见咗呢个报告之后咧。佢话佢即刻咧非常愤怒啊！佢话我过去咁多年啊，我如果跟足你哋啲健康报告嘅话咧，我都唔知食唔食蛋好， 系咯， 系啦。咁啊，跟翻嗰个追完数本咧，原来鸡蛋咧最早系几时开始咧，俾人话唔好嘅咧， 好惨啊！俾人话唔好啊，好似你读书嗰阵时咧，初吸只猪啊， 系啦。咁咧，根据呢一个好中意食蛋嘅英国作家，我谂佢呢个称号都好少人攞噶啦， 系咪？ 系啦 ，Adams 啊，佢就话咧，我研究过噶啦。在二战的时候最早呢就已经有人讲呢即是差不多40年代的时候。就有人讲呢他就因为呢二战时候呢总统罗斯福呢死于心脏病。他说呢那时就觉得是胆固醇呢令到他死的。 哦那为什么胆固醇 打仗那个阶段是不是都多人死的啦打跟仗的嘛。 心脏病啊。 他 不是上战场死的嘛总统来的嘛后面做指挥的嘛。 但你说那个年代嘛。 是啦在年代。那他就说呢罗斯福死于心脏病他们就觉得呢跟胆固醇有关的认为呢他引发心脏病啊即血管那些。所以咧，佢话由嗰阵时开始咧，就有美国咧就流传就话唔好令到你有胆固醇，食少啲蛋黄，食少啲鸡蛋。佢话咧嗰阵时咧开始咧就有啲人咧就惊啦咁样。但系好快咧， 喂个国家打紧仗啊嘛，佢心脏病发有乜咁出奇啫？咁样系咪？系咪真系同只蛋有关？定同个打仗？ 全世界都打仗啦。 唔知报告嘅应该 系啦。咁佢话咧，但系跟住之后咧，好快有啲专家出嚟咯。佢就话唔系。雞蛋咧係一個好廉價嘅營養品咧，多食有益，又推翻咗呢個結論咯。於是乎咧，啲人曾經抌過啲雞蛋啦，跟住咧聽完另外一個報告之後咧，嗱嗰個報告邊個做咧？西班牙做嘅，西班牙就話唔係，我哋咧啲人食雞蛋食得多咧，啲心臟病咧反而跌咗。 嗱，我覺得咧，同嗰個唔同嘅地區性可能有關 係啦。啲人搏命食雞蛋啦，食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又出翻嚟，喂喂，唔食雞蛋啦。 你冷靜啲，冷靜啲。 心臟病又會大啲喎，高風險啲喎，又會死喎，嚇唔係嘛？不如唔好食啦。我唔好食呢啲報告啊，即係唔好理佢啊，應該係。 哦，意思話唔好，真係啊，因為間唔中咧又會彈出嚟。平時咧嚇乜唔係嗰樣嘢有事嘅咩？咁又有啲科學家走出嚟喺度話：喂，唔係啊，又做咗啲咩報告啊？ 冇可能跟佢啊！我而家發覺真係，你跟咗邊個啫？ 真係嘅，都係食得多都係唔好嘅，有啲嘢都係咪啊？ 喂，咁啊，所有嘢多食都唔好啊！ 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咩叫多啊？ 係啦， 即係嗰啲咁多唔同嘅報告咧，每一個話多嗰條界都唔一樣。 一個禮拜四隻啊，定係一日四隻啊？ 四隻整嘅點樣都多啦， 呢度有 個禮拜四隻又 O 唔 OK 咧？ 定係咪好似我哋之前咁樣講，繼續淨係食蛋白，唔好食咁多蛋黃，跟住又會 OK 咧？ 呢度有個咧女廚神，唔知邊鼠嘅，佢就話咧，即係外國嘅唔知咩奶 Jelly 啊 Lawson 啊，佢話咧我啊曾經用雞蛋餐為我個老公阿 Charles 做減肥嘅餐單。 哦， 點樣減法咧？嗱，大家聽下好啦，即係佢話佢成功嘅。 但係佢話佢係廚神嚟嘅，會成功減肥。 係啊， 但係我冇話佢老公死咗未啊？咁樣，佢係咪想整死佢老公㗎？跟住有啲人就會咁講㗎。 咁樣啊，佢每日咧食9隻蛋。 哇，係。 系 每日食九只蛋， 顶晒先， 一个礼拜食咗六十三只。佢话喺九个月之内咧，佢减咗56磅， 净系食鸡蛋啊？ 佢其中一个餐系咁样咯，每日食九只蛋啊，我唔知佢咪斋食啦吓，食完之后咧就轻咗56磅咁样，跟住佢就话啦：你告我啦！如果你话鸡蛋有罪嘅话，告我企图谋杀啦！ 咩先？嗱，等等。佢老公系成功减咗肥，但系冇话佢有冇病，系咪先？嗱， 减咗肥， 其实同埋佢老公本身使唔使减肥噶？ 减得56磅， 应该要减嘅， 系啊。 问题系佢有冇话佢点样，即系其他身体症状冇嘅？ 咁即系话，如果你话食鸡蛋咧，系会又有胆固醇嗰啲嘅话咧，咁佢唔可能令到你嗰啲脂肪会减轻咗噶嘛？反而系咪先？即系食蛋可以食到你减56磅喎、 啊，系咯，每日九只啦。 但 系 点解头先嗰个又话食鸡蛋可以增磅、 啊？哦， 系咯，咪增肌肉啊， 系增肌肉噶、啊。 你仲要加嗰啲咩嗰啲奶粉嘅？ 又要加奶粉， 一定要噶。嗰啲系另外一啲，有啲就咁食蛋白都得噶。 以前咧大只仔咪成日喺度发啲鸡蛋水咧，咁冲嚟一锅锅锅吞蛋嘅。 其实我哋可以现实自己做个比较噶。我哋边个中意食蛋嘅？ 我中意噶， 我每日都食，起码有两至三只 嘅。你应该食最多噶啦，你。 但我又唔系最健康嗰个。 系咯， 咁你个底本身衰，又另外 咁咪系咯，咁食蛋 你都玩到咁咯，可能你食咗蛋，你咪死咗啦。 系咯，但系我哋都好襟刺激，即系我哋又唔会有咩中风嘅，我哋系发疯啫。系啦，所以食蛋嘅朋友，如果你真系要跟呢个科学报告嘅话咧，我惊你心脏病反而发得仲劲。 小儿子啦， 又嚟啦，又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下午将会召开记者会，解释如何推进明日大屿愿景填海计划。他指出，有关计划要执行，需要详细的可行性研究，需要尽快争取5亿多元研究经费，希望越早通过越好，以展开工作，呼吁立法会议员支持。林郑月娥说，有说法指计划掉钱落海，黄伟纶到时会厘清有关问题。林郑月娥又说，在维港以外用人工岛方法的填海计划，经过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所做的公众参与之后，所得出的受到市民支持的土地供应方法，亦都同政府所做的研究吻合，现时要将多个土地供应选项执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高度关注港铁昨日列车相撞事故。他说港铁责无旁贷，重申港铁营运的铁路是公共交通非常重要的一环，一切以安全为首要考虑，新信号系统未测试稳妥前不应该投入服务。受到昨日列车相撞事故影响，港铁荃湾线来往中环站至金钟站的列车服务今日继续暂停，来往荃湾站至金钟站的列车服务维持3分半钟一班。港铁说，其中一列被撞列车已经成功分离，目前工作是要将另一列偏离轨道的列车移离主路轨，由于现场环境狭窄，复修时间比预计长，目前未有完成复修的时间表。而在今早上上班学的繁忙时间，在中环站和金钟站的情况秩序大致良好，有上班的市民说提早10多分钟出门口，以免受列车服务影响而迟到。莫桑比克遭受风暴伊黛吹袭，总统纽西说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000人，超过10万人生命有危险。纽西在当地星期一视察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他说在河道见到浮尸。有国际救援组织形容，伊黛登陆的索法拉省首府贝拉市90%被摧毁。贝拉市早在上星期四已经饱受暴雨和时速超过177公里的烈风吹袭，救援队伍在星期日才抵达灾区。贝拉和附近的洞多地区道路被洪水淹没，电力和通讯中断。报道说，洞多附近几间中资企业厂房钢架屋顶被狂风吹翻，很多民房倒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天气温暖，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沿岸有薄雾，接近周末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较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18点，升9点，成交金额354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7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9.4，升6毫；中国平安87.7，升2.5毫；碧桂园12.2元，升3.4毫；建设银行7.3元，跌2元。中国恒大27.75，升6毫；石药集团14.74，升7.8毫；友邦保险78.75，跌3毫；金蝶国际9.7元，跌4元；融创中国38.15，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22，瑞士法郎1.001，欧元0.71，加元1.333，新西兰元0.686。人民幣6.716，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5。日經平均指數報21,528点，跌咗56点。港金現價報12,230元，升38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07.22美元，賣出1,307.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浙江街，现在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噶，喺观塘绕道嘅观塘码头对出啊。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挤塞，龙尾顺德中心。喺九龙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一段咧仲系挤塞，咁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喺新界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怡丰园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再继续提你啦，为咗配合中环站附近嘅复修工作，荃湾线来往金钟站至到中环站仍然暂停噶。咁来往荃湾站至金钟站维持3.5分一班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和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呢四个人走埋一齐，虽然好认真，但系好唔寻常。 我净系见到的神同施佩啫，另外嗰两个边个嚟噶？ 4月1日你就知做乜？拜拜。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係啊，咪睇佢 until 跳喎。佢咧真系食嘢食得几多下噶，一个早餐唔够，食完之后咧，可能个零两个钟头咧消耗晒啊，之后咧佢又话啊唔该，可唔可以早餐二啊？系啊，佢真系一日都食好多嘢，不停咁食，但系又唔见佢瘦，系啊，好羡慕咧，真系唔好羡慕啊！佢嗰啲食物啊，消化晒喺佢个，系因为用脑用得多啊，所以咧佢就消化晒、消耗晒佢嗰啲食物里面嘅营养啊，系，所以咧吓，佢呢个人咧食极都唔肥就系咁解啦，哎系咯，咪好咯，好羡慕咧，咁大家都不妨用多啲脑，咁好似佢咁咯，嗬，我哋有请一日都唔知道可以食几多餐，食极都唔饱嘅曾志豪。 可以找我做人肉测试啊，应该就可保平安，因为食极都唔肥，等于啲人饮酒咧、试酒咧，饮极都唔醉一样啊！大陆嘅新闻真系无奇不有噶，我谂呢两日咧，大家好关心嘅咧，就唔系嗰个特别嘅朗诵技巧嘅灵友诗，反而系咧更加贴地、更加关心即系自己细路健康嘅呢一个成都毒食物事件。嗱，真系你作为家长咧，你见到呢单新闻咧，你真系目定口呆，唔系啊嘛？我虽然知道你哋嘅编剧功夫好高啫，但系呢个真系可以攞到咧奥斯卡金像奖噶咯？呢个编剧嗱个古仔咧就系早两日大家睇到噶啦。成都呢有一间呢都算收得几贵嘅小学呢，喂，每年学费50,000㗎喎，每个月伙食费呢都要600人民币，咁喺上面嚟讲呢真係已经係中产嘅消费水平嚟㗎啦。咁但係咁贵嘅学费呢就唔代表你一定有好好嘅结果喎，啲家长呢就发现啊，点解啲細路返到屋企呢头晕身庆肚痛啊，又屙血添嘅。咁啊，以为即系系咪佢考试压力大啦？后来发觉喂唔对路，系咪真系食错嘢啊？咁咧，于是乎佢哋就用咗咧守株待兔嘅方法咧，就去学校门口度等啦。终于俾佢哋拦截到咧一架咧运载食材嘅货车，哈！一睇又自可，一唔睇又自可，一睇又把几火。里边啲食材咧，全部都系咧发黑啦、变坏啦、有毛菌嘅啦，即系基本上咧系垃圾食物嚟噶啦。咁啊，你作为家长嘅，你见到喂大佬，自己啲钱同埋自己啲仔女日日就吔呢啲，哇，心都寒埋啦。咁啊，影相就影相，然后就将佢摆上去个互联网度。佢哋咧甚至乎咧亦都要求学校交代啦，咁样嗱。其实个古仔嚟到呢度咧。全部都合情合理嘅，你自己谂下，你作为家长嘅，如果你屋企个细路啊，日日食紧呢一啲咁嘅垃圾食物嘅话，我谂你都癫咗啦。好，咁但系而家我哋发生喺祖国大陆，编剧究竟会点样将呢个故仔继续写落去呢？我相信每个香港人都应该要参考一下。系啊，我哋而家系大湾区噶啦嘛，我哋要了解一下咧上面嘅编剧咧系咁样创作嘅。首先第一，警方咧就马上到场拘捕晒嗰啲犯罪人士噶啦。不过唔系拉学校，系拉咗啲家长。哇，你估到噶啦，寻衅滋事啊，聚众闹事啊，仲要攞辣椒水咧嚟啡佢哋添啊！你知唔知呢一点我先最嬲啊？最嬲系咩呢？喂，我啲细路食嗰啲嘢咧就垃圾食物嚟嘅，但系喷喺我眼里边嗰啲辣椒水咧，全部都系新鲜正货嚟嘅，真系好乸噶！好啦，呢个只系个剧情嘅上半集啫，下半集系咩呢？跟住就犀利啦，跟住咧就有官方出嚟辟谣咧，就话。系啲家长咧，特登咧走去现场度咧捣乱，将啲垃圾食物咧，所谓垃圾食物咧，就拱落地下度，自己咧抌啲污糟嘢咧，制造咗一个食物好污糟嘅样，然后影相，再摆上网嚟污蔑我哋。你谂下，你作为家长，你听到呢句，你个口仲可唔可以合得翻埋啊？有边个家长啊食饱饭冇嘢做先得噶？我要翻工嘅，我走去翻工啦。如果我唔使翻工嘅，所有家长都知道佢翻学，我就开喺屋企度难得休息一阵啊，整头发又好，瞓下觉又好。如果冇事冇干嘅，边个咁得闲去你学校度捣乱先得噶？仲要系咩啊？一不为钱，二不为名，纯粹叫你俾翻个公道啫噃。好啦，如果你谂住呢个系大结局嘅话咧，你太睇小我哋嘅编剧啦，再下一城啊！原来咧话佢哋谂住咧啲家长咧就开记者会，但系出现嘅家长咧全部都唔系家长嚟嘅，劲咧真嗰啲家长咧俾人围封咗，出嚟嗰啲咧系假家长嚟嘅。喂，即系你食物有假就算啦，喂家长都有假嘅，佢哋出嚟同你讲咧全部都冇事啊，我哋而家咧好好啊，我哋而家好对学校好有信心啊。而今日咧仲有一张相咧吓死你。佢咧就有一批家长带住嗰啲学生咧，笑容满面翻学，我们很放心啊，什么事都没有啊！ 啊，你估有冇可能呢？有冇可能咁快呢就由一个受惊过度嘅学生同埋家长呢变成笑容满面啊？喂大佬啊，你灾民都唔可能第二日就变返做呢、這、一个即係、就是、得奖者咁样啦。哎，不过冇嘢唔可能㗎，因为点解呀？有编剧嘅功力啊嘛，喺神州大地你要适应一下啦，上面真系创意无限嘅。不过角色方面咧，你就要自己考虑下啦，因为你本来 casting 嘅时候咧系原告，但出到嚟嘅，如果你变咗被告，你同导演讲啊，喊都无谓啊。风头火势，如果你要讲到喺唔同角色里面嘅切换啊、转变啊，要即系游走自如嘅话咧，我哋要请教佢啦。唔知佢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假如本来系原告，点样可以马上演绎成为一个被告，可以将个心路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唔好太过激动咧？我哋有请黄耀祖。 即刻令我谂起咧，我哋可以睇多啲咧内地嘅新闻啊！即究竟边一个咧系高仿嘅，边间公司先系正版嘅？喺呢啲嘅情况底下咧，嗰啲原告同埋被告咧，有阵时咧都会调转咗噶。我谂如果我哋睇多啲呢类型嘅新闻嘅话咧，就可以掌握到啊个角色嘅心路历程啦。 你家系原告定被告？ 我唔知道，我唔知好乱啊！ 你家系奉告。 诶，咁啱喎，豪仔，我听得好好喎。我今日讲呢单嘅新闻咧，都系嗰啲嘅假嘢，都系同内地有关嘅。但系咧，今次有少少唔同。如果我会话香港呢一个嘅品牌，应该都仲值钱噶，系咪？我哋都真系话咬住呢一个品牌啊，亦都因为咁，所以咧每一日咧就会有咁多唔同外地嘅朋友咧，就嚟到香港度买嘢，因为成日会觉得香港嘅货品咧就系正货，系一个信心嘅保证嚟噶嘛。不过睇咗呢一个新闻嘅话咧，就可能话俾到一啲嘅朋友知，诶，小心小心，因为又有新嘅方法出现咗啦。讲紧系乜嘢咧？原来咧喺内地嚟讲咧，如果连住一个叫做香港直邮啊，即系直接由香港寄出嘅货物咧，对佢哋嚟讲系好值钱嘅，因为佢哋会觉得香港卖紧嘅咧就系正货啊嘛，系咪先？有呢个正货嘅话，咁就好啦。不过咧出现咗新嘅问题啊，就系、是、话说咧有好多嘅快递公司啊，佢哋就够胆做咗一啲违规嘅事。明明嗰件货物咧就系由广州度寄出嘅，不过你就可以去到一啲嘅速递嘅公司啦，佢哋咧就会啊卖一个$10嘅证明俾你，就令到所有成件事咧就黏咗香港直邮喺上面度，变咗咧喺内地去买一啲货，人哋就以为喂香港货、哦、正啊正货嚟噶，不过其实成件事系假嘅，嗰件事咧系由广州咧去寄出嘅，而当中里面卖紧嘅货物啊，当然仲系一啲高仿嘅化妆品啊。其实如果你知道个价钱嘅话咧，你就应该都唔会买噶啦，因为个价钱差咁远，又点会系正货咧？里面讲紧嘅咧就一啲真系大牌子啊，不论系化妆品啦、护肤品啦，全部都有，价钱就差好远噶啦。但系咧有香港直运啊呢四个字嘅时候咧，咁就吸引到好多朋友去卖啦吓，同时间亦都吸引咗好多嘅代理商啊，就尝试向住呢啲嘅发货公司咧，就买呢个香港直邮嘅标签啊吓，$10一个就有噶啦。明明是广州发货，就话俾人哋知系香港直邮。有记者咧就去到睇下究竟系咩事啦。东公司嘅负责人咧更加会话，一日其实有20000件以上嘅货物咧都系假冒住啊，用呢一个方法咧就扮系香港寄出去寄出去嘅。佢仲同人哋讲啊，佢话如果你唔想香港寄出嘅话咧，我哋做第二个证明俾你都得噶，你话其他地方都得啊，你中意就得噶啦，俾钱就得噶啦吓。咁当然记者会想知道啦，系咪单一嘅公司啊愿意咁样做啦？去到其他嘅速递公司啦，都会啊有其他嘅公司咧愿意咁做，不过都有人 say no 嘅，但好肯定咧，即系呢件事系不停系发生紧噶啦吓。成日都会话啦，假货咧，呢件事喺内地即系点会冇啊？系咪？香港都有啦，唔好净系话内地啦，系咪？但如果你明明系内地嘅假货，你用咗香港直邮咧呢一个嘅字咧，我自己觉得咧最大件事就影响紧香港呢一个品牌啊！人哋如果买咗啲假嘅化妆品，但系就话系，咦，好似系香港直邮、啊，甚至会有啲人就会觉得咁即系香港制造噶啦，咁即系安全噶啦。无端端啊，咁样咪俾人哋影响咗我哋香港嘅明星咯，系咪？嗱，大湾区成日都会话啦，啊，点样发展啊？我哋要同佢哋倾下点样去合作啊？不如我谂有关嘅当局咧，睇到类似嘅新闻嘅时候，首先要同佢哋倾下，因为今次咧就喺广东嗰度出现发生嘅情况嚟嘅。点样同大湾区倾下系咩咧？喂，有啲咩办法唔好影响到我哋香港嘅品牌？可能呢一样嘢咧，比有啲乜嘢合作嚟得更加紧要啊！ 风头火势，今朝听到呢位拍档咧系咁样踢咧，人哋话我另外一位拍档咧食嘢食得多嘅，所以我都决定咧用翻佢嘅用字啊，去介绍佢出场啊吓，系。你唔好睇佢肥尸大隻啊，因为佢真係食好多㗎，一日两个早餐佢都係一模一样㗎。嗱，一日我就唔知佢食几多餐啦，但佢係食极都唔饱嗰个嚟嘅，佢就係桂花田。 係，我将会喺一阵间又再食第二个早餐。系系啊，我係食到咁肥咁冇办法㗎，真係食嗰时好开心㗎嘛。嗱，刚刚豪仔咧都讲过啊，话咧究竟嘅鸡蛋对身体咧系好定系坏咧？嗱，而家咧都仲系未知之数啊，仲未有一个定段啊。但系喺生活上面咧嘅饮食习惯，其实系真系会影响你身体，呢个就肯定噶啦。如果唔好啊，仲会影响埋家人添。嗱，喺台湾咧就有位男士咧，即系近排咧就去咗医院接受呢个大肠癌呢个啲粪便测试啊。咁样一验之下咧，有呈阳性反应，于是咧就再做详细检查，再照埋大肠镜，哇！睇到佢咧个肠壁有三个肉息肉喺度，咁啊即刻要做呢个手术啦，切除佢之后咧，再攞去化验，睇下佢有冇癌细胞喺度。咁好彩，好彩系良性啫。咁啊呢啲其实呢啲个案咧就好似好正常嘅，都时有都时时都有呢啲咁噶啦，冇乜特别啦。咁嗱，再听埋先。嗱，由于呢位先生咧发现咧肠有问题嘅时候咧，同住嘅屋企人话：，哇！咦，你咁样有事啊？咁不如我哋都一齐去做试咯，我哋都一齐去试啊，做下呢个大便测试咯。结果一唔验就唔知道结果。佢哋一家七口系啦，都验出大肠有息肉啊。而两个外嫁嘅家姐，唔同住嘅家姐咧，佢哋就冇事。于是就问医生就问啦，佢哋喂，你平时一家七口你食咩噶咁？一问之下，原来咧妈妈咧就做家庭主妇嘅，每日都煮饭啦。你谂下一家七口，咁你谂下，煮咁多饭餸，边度煮得咁多啊？咁啊，同埋咧，即系佢可能嗰啲乡下人咧，嗰啲口味咧就比较重啊，多数咧就多油啊、多盐啊咁样，再加埋咧嗰啲加工食物啊，即系食罐头又多啊，咁你边度谂到咁多餸煮啫？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就话每日咧都几乎有呢啲嘅。咁医生就话啦，咪系咯，你哋长期啊食咁多油啊盐啊，多油多盐嘅食物啊，咁样咁就唔单止影响自己，连家庭成员都会备受影响噶。所以大家要记住，大肠癌咧仍然系啊十大癌症之首啊。平时咧唔该大家食多啲高纤嘅食物，减少咧啲高脂啊、高油啊、高糖、高盐。盐啊，嗰啲食物系好重要，唔系讲笑嘅呢啲。你睇下依家一家七口，佢都大肠就话息肉啫，好彩就系、是，如果系良性啫，如果唔系咁点算？所以咧，大家咧都要注意下健康咧，尤其是你条肠啊，多真系要多翻食多呢啲要食新鲜嘅嘢，唔熟嘅都唔好食啊，真系要食翻啲熟嘅。咁啊多即系你做，你唔好话做运动咁巴闭啦，你行下行多啲咁样，真系令到条肠喐下咧，都可以每一日咧都有厕所去嘅话咧，都系件好事啊！希望咧大家都尽量注意一下你自己嘅饮食，系对家人嘅健康都好紧要噶。 早知一定与你分手，最爱往往难以相厮守。爱过你之后，我怕没然后。原来寂寞没有你的问候，用谁来平复也不够。你似个最窝心的缺口，没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每个劫受时间会善后，以往那光烈渐渐会变温柔，长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明天一滴也不留。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从前同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退？ 太累，像痛都会过去，都会散，我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往事就像是一道桥，你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到？每个劫数，时间会善巧，以往那轰烈，渐渐会变温柔。长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明天一滴也不留。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也要放下什么，即使你与我苦或甜有几多，失去什么就能留恋什么。当当天你说你会最爱我，他朝好好想清楚，只怕没那么多。从前同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再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往事就像是一道桥，你与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爱与恨就像列车夜行，过去会过去的。当天你与我怎样重视过，谁和谁在年月快线里倒给压碎。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突然间咧想播呢只会过去的咧，因为琴日咧我就喺一个场合度听到呢只歌， 嗯， 而我喺嗰个场合听到呢只歌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应景啊！我觉得咧呢个时候播呢啲歌咧，真系令到嗰个身处其境嘅朋友咧好安心啊，好舒畅啊！点 解喺一个安慰人哋嘅情况之下？ 我系睇紧牙医嘅时候听到佢播呢只歌， 哦，即系嗰个每一句咪会过去 嘅。系啦，我觉得每一句歌词都系同佢哋讲嘅。系啊，佢有掹牙啊嘛。当天你我怎样重视过啊？系啦，没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啊？哇，你好似全部都安慰紧你，过去会过去的。系啊， 即系无论几痛，都播呢只歌都 OK 啦。 我觉得几好啊，真系啊，即系咩咩，渐渐会变温柔啊，即系总之冇事嘅。 咁但系你应该几开心啊？未有见到靓女护士咯， 系啊，又要俾钱啫嘛， 哦， 冇嘢嘅， 唔系好紧要噶，要付出噶， 系啊， 系 啊， 喂，但系你冇瞓着眼，你听到歌喎， 哦，佢今次有歌播俾我听，我就终于冇合着眼啦，快好多嘅， 佢就系听你做全节目咧，唔可以咁样。 喂，你有冇发觉咧？有啲人咧中意去快餐店饮嘢嘅时候咧，佢会特登咧会咬烂个饮管嘅。 咬烂，我净系觉得有啲人中意咬饮桶嘅，咬扁咗我又见啦。 系啦，有啲有啲 刻意地咬烂佢，就成件事好狮子。 系啊，特登咧即系咬到佢咧，即系好似哇扁晒咁样咧。 咬扁佢咯，咬烂 咬扁佢 咯，比较少见嘅。 系啦，有冇听过佢哋嘅目的系咩啊？ 唔系，其实咁嘅， 等佢冇得循环再用啊。 系啊， 嗱，我冇听过呢个原因，有啲系习惯嚟嘅。 我系习惯嘅，我中意咬饮桶嘅。 系啊， 你真系你肚饿到同埋大食到连饮桶都想吞啊？ 唔系，你觉得？即系咧，圆咕碌一个饮桶就咁饮嘢咧，唔知点样，跟住咬下佢先， 就想咬下佢啊嘛。 平时冇机会啊， 系啊。 点解会冇机会 咧？屋企唔会用饮桶噶嘛，你出到先有噶嘛。 而家啲油桶啊， 系 正方形啊。 系啊， 佢以前你见到油桶会唔会咬啊？圆形噶，以前嗰啲。 咁你摆得学口噶嘛？ 我 点 知你啊？真系， 真系当佢冇见过圆柱体嘅嘢。 我想话，我系会有咁嘅心态嘅。 惊佢用过嘛？ 嗰只咩蟹壳唔知养乜鬼嘢？ 菠萝炒饭。有啲人 会 特登督烂 佢 嘅， 我以为你系会攞翻屋企， 唔系我会攞翻屋企，因为咧我唔想。 再我啱啱食完之后咧，又俾隔篱台嗰个再食。 好多人原来有呢种心理负担咧。我今日见到有个新闻就话咧， 因为坚有噶，我真系见到咧，我嗰次喺泰国，我话咦，佢回收菠萝， 嗰、那个菠萝系嘛？ 佢真系坚回收菠萝炒饭嗰个菠萝啊！ 喺泰国啊， 系啊，喺屋佢做咩咁多菠萝？佢收咗佢，仲即好似好似搵水想冲佢咁样咯。即系总之你其实你食完，因为你全部垃圾一啲嘅嘢咧倒晒垃圾桶噶嘛。点解硬系菠萝呢啲碟咁样摆摆排排队队？ 咁你呢个咪为地球先生又出一分力咯？环保地球菠萝炒饭、啊， 佢哋环保菠萝炒饭咯，但我唔想咯、 啊。嗱，今日嗰单新闻， 你唔好嗌咯，我谂你避唔到，真系避唔到菠萝炒饭，真系避唔到。 今日嗰单新闻就话咧，有人咧怀疑喺屯门医院嗰度咧，就见到有人咧抹饮管啊， 哦、 就话见到啲员工咧将啲饮管咧，特别系嗰个饮嗰个位咧，就攞抹布抹佢，逐支抹。 但佢系咪塑胶饮管定系 塑胶饮管？咁、okay、于是乎引起恐慌，就话喂唔系嘛，咬完饮完之后你抹干净再嚟噶。咁 咧即系中意抹嘢啫，系嘛？ 都冇理由抹饮管啦。跟住个主管冲出嚟解释咧，就话哦，其实佢哋咧添加啲饮管落个兜兜度嘅时候咧，佢哋发现有水渍，个职员咧就攞布抹干佢。不过我哋制止咗佢噶啦，我哋叫唔好就要抌咗佢噶啦，咁样嗱，冇人知真相吓、 嗯。 但系如果你真系有咁担心嘅话咧，又系多个理由啦，唔好用饮管咯。 系啊，走饮管唔该。 好友薄雾，华南岛嘅能见度曾经降至3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温暖，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沿岸有薄雾，接近周末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较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00点，跌6点，成交金额44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2点，升1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9.2升4毫，中国平安87.65升2毫，中国恒大27.7升5.5毫，碧桂园11.96升2.8。建设银行7.4跌1仙，石药集团14.52升5.6，小米集团12.16升2.6，友邦保险78.7跌咗3.5，金蝶国际9跌1.1。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42，瑞士法郎7.85，澳元5.577，加元5.889，新西兰元5.382，欧元8.9041。每百日元兑港元7.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8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2,238蚊，升4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6.67美元，卖出1,30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为咗配合港铁中环站附近嘅复修工作啊，荃湾线来往金钟站咧，至到去中环站咧，都系仍然暂停服务噶。咁来往荃湾站咧，至到去金钟站就系维持3分半钟一班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学园街。而家启德隧道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葵涌道马嘉烈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海丽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FM, we are a family, yeah, FM 九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系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另起炉灶啊？ 吓，你讲边个啊？ 我话一同波城啊。 吓，真系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哇，25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5%啊。 系啊，太阳伯伯好勤力噶吓， 阳 光普照啊。系啊， 不过就话到周末咧，可能有一啲嘅骤雨啊吓。周末到下周初咧，会比较凉嘅，即系好难估计，好难捉摸我哋嘅天气。 O K 嘅，呢啲先至系乍暖还寒啊，春意绵绵啦，就嚟夏天都嚟啦。 系啊 ，O K。 好嗱，我哋三个咧应该系得阿豪仔，你住过一啲服务式嘅公寓，即系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我听到佢讲话服务性行业嗰啲，我哋都做紧啦而家。 我哋系噶，我日日都觉得我自己系做紧噶。 系冇错冇错， 系啊，令到为大家带嚟欢乐啊嘛。 系啦，人人常欢笑。 但今次唔系话服务性嘅行业，服务式嘅公寓 service apartment， 你住过啊嘛？系咪？所以我阿田都冇住过啦。问一个问题，佢哋平时咧，即系譬如巡楼嗰阵时，即系会有保安噶嘛，系咪？佢会唔会？ 其实我都系酒店嚟嘅，因为嗰间 系 系啊，所以佢都系。 因为你嗰间系直情系酒店，唔系、 啊、 服务式公寓。 佢唔系 酒店式服务，咁系咪 service apartment 咧？定系直情系酒店，只不过断月租啊？咁系。 佢系酒店断月租咯。 酒店断月租。 酒店断月租，但系其实而家咧都分唔到好多噶啦，因为你而家咧你讲好多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咧，其实大部分佢平时都当酒店咁租出嚟住。 唔系，佢有啲咧就规划咗系，譬如有啲部分系即系俾你咁样月租嘅，酒店点会月租嘅啫？即系 酒店咪月租咯。 酒店喎、啊， 我酒店嚟噶，嗰间真系酒店嚟。 酒店都有一啲系啦，都有酒店式服务嘅时候咧，有啲就可以月租。 佢有啲譬如冇租到嘅，咁咪散租俾你啲人咯，咁样咯。 咁咪一样啫嘛， 系啦。嗱，我今次要讲嘅呢一间咧，就是、一个成栋啊，成栋全部咧都系服务式公寓嚟嘅，就即系唔系俾你哋断日租嘅、全部都系断月租，而且收紧个价钱咧。都真係貴㗎喎，差唔多50,000蚊一個月， 59,000蚊 49,000蚊一個月嘅， 犀利， 但就發生咗一件事，我睇到嘅時候，香港嘅，我睇到呢都係幾呆㗎，因為講緊呢就有一對嘅夫婦啦，就用49,000蚊就租咗一個銅鑼灣嘅服務式公寓，不過當中就發生咗兩次同類型嘅事件，係咩事件呢？第一次呢就喺去年12月嘅時候，嗰位太太呢喺朝頭早啊，即係朝頭早5點啊，凌晨5點嘅時間啦，喺廚房度飲緊水，突然之間呢聽到門口外面有人拍卡， 哦、 即係佢哋嗰啲入房咧就 係拍卡， 電腦卡咁樣係 啦，嘟卡，跟住咧仲扭咗幾下個鎖，喺嗰一刻，如果你哋兩個，我問阿田啦，嗱，佢本身係位太太嚟嘅，有人喺出面咁樣做，咁你會有咩反應啊？ 我會驚，我真係堅驚嘅，因為5點幾無端端，哇點解有人嘟我啲卡仲咪開門？ 即係因為你嘟卡嗰一刻 先係5點幾嚟㗎， 係啦，跟住仲有人戳嗰個鎖幾下， 即 係 諗住入嚟進入嚟㗎嘛，係啦，好，我覺得好唔安全，不過。我都会睇下发生咩事。 你会唔会即刻望一望自己？咦，我呢条内衣都尚算企理 喎。我都会望下自己先嘅。 系 系系，会嘅会嘅。 三舅父原来你探我啊？ 人哋朝头早你一定系净系着住内衣噶，大佬。 我内衣都冇啊。 咁可能有着面衫嘅咧。你系咪清晨5點嘅时候净系得底裤啊？ 咁咪即刻望一望 自己 咯。常见得人。 系啊，再唔系咧就一定会揾隔篱嗰个噶啦，即系揾阿华咧话喂，一齐俾个胆大家。 系啊， 我自己一个人唔得嘅。 系啦， 或者攞住个镬铲或者镬盖。 啊！ 哦，咁惊啊！ 系啦，攞个盾牌咁啊嘛，系咪先？ 真系惊 啊！即系本身你自己有好大个保护网噶啦，你唔需要咁担心。 我系 airbag 啫，但系我都会谷吉穿噶嘛。 你咩话？你会唔会？ 我有 airbag， 虽然我有 airbag 啊。哦， 你会唔会佢一喺度戳门嘅时候咧，你即刻望一望，我系咪入错咗门口咧？ 即系我琴晚入错房，我 琴晚已经入错房咧。 我谂啊，好难嘅，一跳就跳到呢一格。 跟住一摸隔篱嗰个，系挂一支啦，都唔系我老公嚟嘅，真系。 系我仔嚟。试咗啲唔同嘅嘢啦。嗱，佢就即刻就听到人哋嘟卡，跟住就错个数啦。惊啊，真系惊嘅。 好彩佢 第一嘅反应咧，佢就即刻 大嗌 住，里 面冇人啦， 揿住道门啊，就唔俾嗰个人拉开到道门。 佢冇嗰啲拍埋去嗰个安全扣噶， 可能 冇用 啊， 系啊， 我就冇嘅，我屋企都冇嘅。 系 啊，系啦，佢冇啦吓，跟住咧佢就听到咧对，即系佢就听到咧，佢就问啊，咩事啊？你系边个啊？咁样，跟住咧出面有把男人声就答翻佢，净系答咗一句，唔好意思啊，开错门啊，咁样。嗱，去到呢一度，你信唔信呢件事啊？ 信，我都试过， 你都试过， 我都试过。 嘟错去，譬如酒店房嗰啲咧，道道门都一模一样，冇铁闸嗰啲咧，可能真系会嘟错。 我真系 试过， 我嘟嘅时候咧，你领唔到嘅，摸一摸，我 sorry， 呢度系一零，我系住一二，咪隔佢翻隔篱咯。 真 系 试过 噶，真系有噶，唔会噶。 我都觉得唔出奇嘅，住酒店 你就算系啦，你酒店啊，你入屋企就难啲，因为屋企自己有晒铁闸有门牌，就即系你惯常去嗰度嚟噶嘛。酒店咧，仲要系你可能净系住得嗰一头半个月咧。我真系试过，我就系装修期间我住酒店时，我就试过摸错隔篱房门。 我试过去错 都 开 唔到，唉、哎、真系。 系啊，明明系住17楼，去咗16楼，硬系觉得自己住16楼。 系噶会， 因为你跟住去到16楼咧，你出咗 lift 之后，所有嘅间隔啊系一模一样噶嘛。 我同你讲，我连嗰次停车场我都拍错咗喺3楼嗰度。我瞓着咗，醒嘅时候咧，我望住点解咁唔同嘅呢度啲地方？原来我去咗3楼，我明明拍4楼嘅，嗱真系有噶。 系你 紧要嘅，佢系特别多嘅， 系 啦嗱，但系呢个都唔系最重要啦。 即系佢唔信， 佢就话唔好意思开错门，跟住就走咗咁样啦。但呢位嘅太太，喂，佢真系唔系住酒店一日半日，佢租咗系长期喺嗰度住嘅，所以咧佢就打电话落到管理处，点知听电话嗰个保安 就系头先嗰把男人声嚟嘅， 冇错，就系嗰把男人声。 有冇咁快？ 咁佢未必係即刻一抌低，我要投诉，即系佢可能都会冷静下，知道咩事，咁个保安可能都落返去啦。 可能佢再 check 返自己电脑先，真係 OK 见到人嘅先至再打电话。 都要用一啲时间啊，整装台发补妆先咁样。 拍戏喎、 啊。係啦，跟住呢位太太呢就听到呢一把声一模一样嘅，而呢位嘅保安佢冇否认，佢就係话。喂，开错门啫，使唔使咁紧张啊？你惊我偷你嘢咩？ 你保安无端端开门做咩啊？ 系啦， 你点几做咩啊？ 你保安无端端开门做咩啊？ 嗱，所以所有嘢都系个谜团嚟嘅。 仲要开到咁大声噶， 恶人先告状。 变咗第二日呢位嘅太太咧，就打电话去翻呢一个酒店度投诉啊！真系投诉，即系话成件事究竟系发生咩事？听电话 嘅都系嗰个保安嚟嘅， 唔系。唔系 太太，都系我啊！我明明揾你哋经理个，唔系就系我咯。 我一脚踢嘅， 我要揾你哋嘅主席，系都系我嚟噶。 睇呢间酒店嘅回复咧，我都觉得咧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嚟嘅。 系 有冇搞错啊？咁样嘅，因为当呢位嘅太太咧自荐去到呢个酒店度投诉嘅时候咧，酒店系咁回复嘅，佢就话：嗱、啊，呢位保安咧初嚟报道， okay. 以为咧你屋企冇人，所以咧就谂住开门去巡房啦。 黐线嘅， 咁点解要开门巡房？ 呢、這个就系嗰位。太太讲啦，嗱，虽然佢系住 service apartment， 你可能咧就系会每一个星期嘅定期有人嚟帮你清洁，但系巡楼点解会 巡 到入房入边度嘅咧？ 系咯， 即系呢一个系嗱，呢个首先唔系个保安嘅回复，系酒店嘅回复啊吓，因为咧呢位太太就会觉得喂好唔合理，巡楼你咪系喺个走廊度巡咯，见 得冇人冇异样咪冇算咯， 仲 系令 到 门 开咗嘅，即系之类嘅嘢，你就咦系咪有事咧？你先至会有警觉性咁。但真系谂住无端端凌晨五点攞张 do 卡，仲坐一坐你个锁门，咁算咩意思咧？咁样 喂，同埋仲有一样嘢，即系咁佢又有佢嗰个密码卡可以入到佢屋企，咁我屋企咪好唔安全咯？ 唔系即系 唔系酒店住，你住酒店，你平时住酒店，人哋都一定有呢张房卡 噶。系啊，因为如果唔系 噶嘛，点帮你清洁咧？ 但系佢长期咁样住过呢个人，即系我讲呢个太太 啊。佢哋都有嘅， 但系佢哋 service department 会可能一个礼拜会帮你哋清洁两次啊嗰啲，所以一定有你张卡嘅，即系你应系讲个信字嘅。 系， 但你平时你一里边你自己会反锁噶嘛？ 系咯， 你又应该 OK 嘅。 不过起码呢件事咧，即系佢就。 算係咁講咧，嗰位太太咧覺得唔滿意嘅。 係啊，我都唔滿意。 不過佢都覺得咧係一次嘅事件，諗住就擺低就冇事啦。 哦、第二日又嚟過。 怎料唔係第二日，過咗大約一個月嘅時間，今次就唔係清晨五點啦，就朝頭早十點鐘嘅時間。 又 呢位太太咧， 係啦，正 沖緊涼，唔使睇下件內衣見唔見得人啦，因為沖緊涼冇內衣著住噶啦。 哎呀，好在琴晚 keep 咗 fit， 食少咗兩條蛋啫。哎呀，今日都小肚腩收翻啦。 係啊，條人魚先走咗出嚟啊。 係啦， 佢同樣係聽到有人咧拍卡，佢開頭就以為，誒、欸、會唔會係我老公翻嚟咧咁樣？跟住咧，但係佢都係，咦？點即係？ 好奇怪啦！朝早十點幾，可能老公點會翻咧？係咪先？ 係啦，佢都係即係覺得有啲 異樣嘅，啲時間冇理由有人係都。 所以咧，佢又再出聲問：喂，究竟係邊個啊？咁樣跟住 啊，佢沖緊涼都聽到佢都卡都好大聲㗎。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冲紧嚟好嘈噶。 嗱呢一点我就真系要问翻佢先。 咁可能佢嗰个酒店个环境唔系大到咧匿埋咗间房啩。 都四万九噶咯，一个月应该都唔会太细噶。我睇到噶，好似最细都九百尺噶。 咦？咁即系话佢系加装咗特别嘅嘟卡声效啦。 总之佢就听到门外有人啊，跟住咧就亦都有。亦都有厕所咁样，佢就问唔系边个咁样，佢就话咧出面就静咗几秒，跟住又讲同一句说话，诶、欸、唔好意思啊，开错门， 又嚟 鬼故嚟嘅，最后我知道酒店回复就话呢、這个保安 其 实喺五年前已经离咗职嘅啦， 我哋 系呢个鬼故嚟嘅， 酒店唔系咁回复，因为呢位太太当然即刻打电话去投诉啦，喂你又发生咁样，嗱唔知系咪同一个保安报道就冇写到啦，但佢就话 咧冇打翻落保安室先咩今次？ 唔係，即係佢直接去酒店嗰度投訴， 即係佢跳級啦，已經唔再去嗰個保安。 跟住酒店嘅回覆咧，就係話咧，嗰位嘅保安咧見到個大門打開咗，係想幫佢閂翻道門嘅啫。但呢位太太咧就話，佢九點起身之後，一直都喺個客廳入邊度，佢好肯定咧個大門係冇人開過嘅。咁何來你會話我幫你閂翻道門咧？咁樣 鬼故嚟 嘅，可能真係鬼故喎。 佢有咩理由俾人打開？可能就係佢喺度期間，因為間屋大啊嘛，佢入咗房都冇人知道。咁啲門咧又隨時有保安有卡可以開嘅，咁咪就上一手可能開完之後，咦冇手未閂喎，咁下一個嚟咪同你閂。 我講埋更加似鬼故啊！可能就係呢間酒店知道自己嘅係入邊有鬼嘅，因為隔轉。转个头，佢开头咪用呢个答法去讲嘅，跟住转个头，佢再解说嘅就话：啊，唔系啊，我个保安咧，其实第一日翻工嚟嘅，巡楼嗰阵时咧，可能咧拍错咗卡啊，咁样呢位太太就会觉得：哇，你做咩？你两次个解释系完全唔啱嘴型嘅，咁样。 佢哋咁多新员工 系 咩？ 系咯，嗬，咁一定吓怕啦。你即系嗰啲保安员咧，夜晚巡嘅时候咧，一定有嘢做唔得耐啦。 原来系咁样，可能每一次个保安巡楼嘅时候，都见到房里边嗰人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开门啊？然后佢就嚟嘟卡嘅时候，仲要每次都俾人投诉翻，佢做保安条气都唔顺啊，走咗。 想一手喺嗰度住啊， 系啊， 阴魂不识啊， 点解会咁样？ 真系想翻埋嗰间房啊， 真系少少似。 佢最后不了了之啊，都系冇结论。 因为之后咧，呢位 退租啦， 就真系话退租啦，要走啦咁样。但系酒店咧就去到一啲管理层嘅电话，即系高层嘅朋友啦吓，佢哋拒绝退租，仲咁样讲话嗱，呢个咧就系太太嘅引述啦 吓。拒绝退租即系话，我可能佢做。唔够一个月，咁跟住可能 即系你冇得中间搬迁噶， 系啦， 可 能你点样即系佢要退租，总之可能有阵时系签半年约咧，一年约咁样咧，呢个就冇讲清楚啦。但系佢就话要退租嘅时候咧，酒店系咁样答，哇呢一啲咁样嘅服务态度嘅话咧，我谂阿刘德华真要走出嚟啊！佢就话反正你哋都唔志在钱噶啦，钱对于你哋嚟讲啊，都唔系啲咩问题。你唔满意服务嘅话，咁你不如报警啦。 哦、我梗系报警啦， 冇错，所以就报警啦。但你觉得警方帮唔帮到你位太太？ 警方出现嘅时候，个太太吓亲，就系、是、嗰个保安。阿Sir， 又系你啊！我冇做保安啦、 啊，我穿咗 打我做阿Sir， 报警，但系报警竟然系帮佢唔到， 点解啊？ 点解啊？ 因为咧太太报警嗰阵时咧，佢就话咧嗰位保安咧系冇正式入到你间房間，所以咧系唔会构成一个刑事嘅罪嘅。 Okay.佢唔构成刑事，但我觉得佢系吓到我咯，我好不安咯。 太太，你不安呢啲系好主观同埋个人嘅感受。如果每个人都因为自己主观嘅恐惧而要退租，仲要唔俾酒店赔钱嘅话咧，咁我哋点做生意呢？ 喂呀，咁但系我真系住得好， 原来 喂你哋好似睇过报道咁嘅，因为呢位太太真系觉得好不安啊，佢唯有失眠啊，各样嘢心惊胆跳啊，佢话听到水龙头滴水啊，都觉得咩事啊咩事，跟住就醒。 梗系走啦，喂，有理由相信呢个系伎俩嚟噶，如果 系可能做一啲 喂你嘢嘢都退租，跟住唔使赔钱嘅，哇，咁仲得了噶？ 如果唔系，点会可能会冇即系唔俾退钱嘅啫？呢啲因为佢 不过又冇理由咁傻噶，呢啲嘢扬咗出嚟之后，边个就咁住你嗰间啫？ 而家件事就。 就揚咗出嚟啦。 傻仔嚟噶嘛？ 唔係傻仔， 可能有啲人未必會睇到呢個報道噶嘛。跟住咧，佢哋中間咧，即係甚至有互相有呢個律師信啊，亦都有醫生紙嘅證明啊。即係覺得太太就會覺得咧， 哇！咁貴租月租呢度，肯定即係都非富則貴啦，係咪先？ 係唔係非富則貴唔緊要，即係道理佢覺得喺自己度啊。即係佢就覺得喂，我真係好驚，我俾埋醫生證明你咁樣啦。對方咧反而就發律師信，即係要求啊，喂，要酒店要賠償啊，各樣嘢。咁跟住大家就會翻來覆去，就有好多唔同嘅書信啊、律師信嘅來往咁樣啦。糾纏到而家咯，係啊，所以咧，即係呢件事後屘咧，即係記者都再問翻酒店嘅方面啦。咁啊，佢哋嘅客户服務咧就話咧，公司係解僱咗其中一名嘅保安嘅，而且咧亦都向呢個員工發出咗電郵，表示咧呢件事已經交咗俾律師處理，大家咧就唔好同傳媒去講啦，咁樣各樣嘢。咁變咗而家呢件事咧係依然喺呢個跟進當中嘅，未完成有個 full stop 嘅。 咁樣嘅，解雇咗個保安啦，跟住佢第二日再投考翻嚟，所以佢就新翻工噶啦。 所以就 哇無限輪迴喎。 跟住咧又俾人投訴啦，又解雇佢。 又係你啊， 佢又翻翻嚟做。 咪即係好似嗰啲酒樓咁，結業之後喐，話我第二個名再嚟。 都係同一班嘅同事咁啊。 佢係咩地區㗎？ 銅鑼灣啊。 銅鑼灣。 係咯，個酒店式服務啊。 嗱，你其實你諗翻轉頭咧，疑點係多嘅，因為咧嗱，即係如果我哋覺得香港嘅鋪頭都仲係要珍惜相遇嘅話咧，又真係冇理由咧特登即係縱容自己啲工作人員咁樣騷擾個住客。 的而且確又真係應解僱咗一位員工，即係一定係有員工做過咗一啲唔啱嘅嘢咯。 但係我又想話咧，嗰個員工第一次嗰個員工，佢係認係頭先嗰個係我嚟，佢又冇推 巡房啊嘛，做乜無端巡房醫生巡房啊？ 咁跟住你又要諗翻咯，如果你話我哋用一個好衰嘅角度出發，嗰個保安咧想入去偷嘢嘅啫，當係咁樣諗嘅話咧。但又唔係好現實，因為點解咧？佢應該知道嗰間房有冇租到出去噶嘛？佢哋自己做嗰個保安啊，做清潔嗰啲， 佢梗係知有租到 出去啦。佢一定知道嗰間房有冇人啊，有冇租到出去噶嘛？ 租到出去佢先，如果要打劫佢先至入嗰間房，冇人租嘅咩？ 咁咪都係， 係啊，偷 家私啊！ 咁你明知裏邊有人噶嘛？ 係啦，但係嗰個鐘數有冇人，反而就 嗱，咁你住得呢啲酒店式公寓嘅。你冇理由嗰個人會走咗出去 900尺啊，有房有剩噶啦，就唔係就一嚟就拆嗰張牀噶啦。 喂，有陣時未必淨係諗打劫噶喎，即係可以有好多嘢嗰個中人 嚟㗎嘛。但你又即係嗰個風險太大啦嘛，你喺裏邊自己酒店度做呢啲嘢。即係你會俾人哋捉到你嘅機會咧，你監守自盜， 最危險嘅地方就係最安全嘛。可能人哋覺得， 同埋如果嗱兩次，你話第一 嗱兩次係咪同一個嘅保安咧？ 都係相同嘅行為啊嘛。即係又呢個又令人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想犯罪嘅話咧，你冇理由仲搞啲家啦。 唔係啊，個問題就係話巡嗱，我哋又即係不妨叫下嗰啲酒店嘅巡房嗰啲朋友咧， 係咪真係會咁樣巡房 嘅咧？嗰間房裡面有冇嘢啊？ 我從來未見過咁樣 喎。尤其是呢啲service apartment 嘅朋友啊，即究竟你哋系清洁先至会入房啊，定系有冇一啲你哋工作嘅准则？即唔系可以乱咁入人间房嘅咧？系咪？ 嗱，同埋即喺讲紧凌晨五点钟，你凌晨五点钟都卡入人哋间房，即 都冇 入 嗰 度， 佢只可以讲佢做保安好尽责， 系 咯，屋企入边嘅安全我哋都保障住咁样。 仲有，如果头先阿豪仔讲，你知道呢间屋广播道30号系租出去 嘅咯，系啦，你冇巡咩房咧？系啦，你冇理由入去巡房啊！即所以咧，两个理由咧，你都觉得唔成立。即係我覺得，如果佢偷嘢嘅話咧，裏邊有人噶嘛，你又唔係賊仔，賊仔走得甩噶嘛。 頭先阿祖都講得啱，你有人先偷得嘢噶嘛。 唔係啊，咁你明知有人嘅啲賊佬，你唔 可以等佢翻咗工，你先至入去打劫架。 你記唔記得我之前講 個 單啊？話日本嗰個賊仔咧入去酒店度啊，佢就係聽下裏邊咧，究竟嗰人瞓著咗覺未？系啦，即系你确保咧，你觉得自己安全先入去咁样。 咁佢都系听下佢有冇鼻鼾声，有鼻鼾声咁，跟住佢咪 佢就觉得佢瞓咗觉咯。 系咯，咁咪 OK 咯。 佢就想偷入去啊嘛。而家呢个究竟佢里边有冇声，佢都唔知。 嗱，我承认嘅件事咧有好多谜团 嘅。 虽然咧个报道里面咧双方面咧都有一啲嘅解说，亦都有啲嘅表达意见咁样啦。 总之 点样都系一个谜嚟噶，究竟系发生咗啲咩事啊？边个有问题啊？继续睇住跟进啦。 嗱，有冇第二个住客有同样嘅遭遇咧？ 而家咪冇睇到啦，暫時咁就因為呢個租客咧就投訴啊嘛，係咪先告上法庭啊嘛？ 有冇真係 記者亦都做咗個詳細嘅專訪？ 有冇真係做呢行啲清潔保安可以打嚟講下？有冇邊個凌晨五點鐘會巡門口巡得咁細緻 啊？入房啊！ 真係。 好似我情投入那種程度，在這崎嶇的旅途。而你不可感觉到，心伤痛 从来未彻底流露，但你口中心里各一道，我知你仍然在走，更好。而在那半夜里，天静里，即使看见月到，前面有着那各自各的路，为何从头又是这样过，又这样错？心笑里我哭泣，静待清早。天我与你真的深爱过，今天我爱你又如何，为何又再伤害我，又感动我，麻木天真的爱慕，回忆里都是你一哭一笑，是最美丽都不会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下午三点半就明日大屿愿景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行政会议前说，黄伟纶将会解释如何推进明日大屿愿景填海计划。他指出，有關計劃要執行，需要詳細的可行性研究，需要盡快爭取五億幾元研究經費，希望越早通過越好，以展開工作，呼籲立法會議員支持。對於有說法指計劃掉錢落海，林鄭月娥說黃偉麟到時會釐清有關問題。受昨日列車相撞事故影響，港鐵荃灣線來往中環站至金鐘站的列車服務今日繼續暫停，來往荃灣站至金鐘站列車服務維持三分半鐘一班。港鐵說其中一列被撞列車已經成功分離，目前工作是要將另一列偏離軌道的列車移離主路軌，由於現場環境狹窄，復修時間比預計長，目前未有完成復修的時間表。對於有報導指同一承辦商開發的系統軟件曾經在新加坡引發列車事故，港鐵車務工程總管李家潤說，新加坡的事故在港鐵和有關承建商簽約之後發生，而新加坡的鐵路營運模式和港鐵不一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有關基本法23條立法和民族黨問題時說，未有本地立法前不等於政府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 企图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视若无睹，亦都不等于香港现行法例会避而不用。他强调在处理香港民族党一事就是明显例子。林郑月娥说，就处理民族党事件提交中央政府的报告，相信不用很长时间就会完成。他倾向公开报告，但由于可能仍然有司法程序，他和律政司一直研究公开报告会否造成影响。他又重申基本法廿三条立法是宪制责任，他要继续努力创造有利条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指导原则是成熟一件，公布一件，公布后亦都希望尽快执行，令大湾区三地居民受惠。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提到，今个月初在北京开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之后，率先公布的八项利民措施当中，有两项关于税务安排细则已经在日前公布，收到各方回应都表示欢迎。其余六项措施特区政府将会密切跟进，例如他已经和海关关长表示，希望将目前便利货流的措施延伸至未有同类安排的大湾区其他城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温暖，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沿岸有薄雾，接近周末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较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64点，跌44点，成交金额51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2点，跌1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8.4，跌4毫；中国平安87.1，系跌咗3.5毫；中国恒大28蚊，升8.5毫；碧桂园12.2蚊，升3.4毫。建设银行7.2蚊，跌3仙；金蝶国际8.62，跌4.9毫；石药集团14.44，升4.8毫；融创中国37.75，跌4毫；小米集团12.12，升2.2毫；友邦保险78.6，跌4.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25，瑞士法郎1.001，欧元0.711，加元1.333。新西兰元0.686，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1点，跌33点。港金现价报12,238蚊，升4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7.01美元，卖出1,30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和记大厦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另外湾仔的兰道街有爆水管，跟着皇后大道东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皇后大道东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兰道街。为了配合中环站附近的复修工作，荃湾线来往金钟站至中环站仍然暂停的，来往荃湾站至金钟站维持每3.5分一班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葵涌道马加烈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 和昂船洲大桥落斜海泥村分叉位。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敏感时刻成日嗌两个闺蜜等你加入，原来系等紧佢。 吓、啊，竟然系佢？ 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真系一个谜啦！ 四月一就知做乜？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油升多度26度， 系 气温相对湿度74%。 呢个朝早我哋热辣辣啊！ 好，我这朝热辣辣，呀！ 近年咧，政府嘅好多个部门咧，都会用一啲咧好即系出位一啲嘅宣传片咧，就嚟教育大家嘅， 系 咪？咁譬如大嘥鬼啊，系咪？即系都希望大家留意住，哎，有冇嘥嘢？咁啊走出嚟啦！咁啊早 眼灰土宅大嘥鬼， 咁啊又有任何人啦，系咪？系有迪迪仔啦，系咪？阿迪咩色仔咯？迪色仔啊？ 迪色仔， 山水嗰、那个 系，嗰、哦那个唔记得咗添，好似叫迪迪仔啊嘛？ 迪迪仔定色仔，唔知啊，总之系咁样啦。 不过迪迪仔又可以爱嚟宣传泥样嘅， 跟 咁多啦，即系尿频啊， 系啦系啦。 好惨啊！你点解会即刻会谂起呢啲嘢噶？其实有啲乜嘢你真系可以睇医生噶？ 因为我对你有一种莫名嘅关心。 我唔使对我有呢种嘅关心， 同埋有种居安思危嘅责任。 你自己谂远啲系啱，为自己嘅将来 系啦， 系啦。咁即系好多部门咧，都用一啲宣传片咧，就教育大家，喂，大家有啲嘢要留意啦，唔好做乜，唔好做物啦，咁样系或者保障自己安全啦。咁早阵子有阿罗兰姐，咁跟住而家有 Danny 姐，系咪就讲出嚟啦？ 没错。 系啦，咁啊真系好深入咧，即系大家即希望生活里面知道啊，提醒一啲嘢嘅。 同埋我觉得咧，有阵时佢哋用嘅方法咧贴地咗啊，即系有阵时咧明明系嗰啲譬如禁毒啊，系人都知道毒品系唔好噶啦，或者啲醉驾系唔好嘅，但有阵时佢哋嗰啲宣传手法咧，即系同咧喺70年代、80年代拍嗰条片啊，我哋播嗰啲 API 用紧嗰把声都一模一样嘅话咧，其实真系唔系好想听噶，或者你听嘅时候你根本就唔入耳嘅，但佢用多咗一啲新嘅方法嘅话咧，个效果你见到成效。 系啦，即系有宣传片段咧，咁啊令人啊，咦系要咁样，有时听可能就过咗佢就算啦，唔细心听咁。咁咧就系早阵子咁咧，我哋嘅乡郊咧有一个选举嘛，喺 记得系 1月喺年头嚟嘅，年头嚟嘅。咁啊有 乡郊代表选举， 系啦， 选出你嘅村代表。 嗯，系啦，咁咧就咁啊，咁成日都听到话，喂嗱，你哋唔好咩啊，又出现嗰啲票数咧嗰啲问题噶嘛。 不如你去选村代表啊，但系冇人。可以投票俾我嘅，惊咩啊？叫埋咧隔篱村姨妈姑姐，叫埋佢哋一齐投票俾你啊！嘿，咁样系唔得噶，咁样系犯法噶。 嗯， 乡郊代表选举廉政公正 系啦，咁跟住系啦，即系 类似呢啲规矩，应该系。 咁廉政公署 ICAC 咧就话早前咧就整咗一个叫做维护乡郊选举廉洁嘅宣传片，咁啊即系呼吁大家，喂嗱，你记住啦，咁样好严重服噶噃，你唔好请佢食饭啦，又唔好又请佢妈请佢物啊，又做啲咩嘢咁，就希望大家可以以公平公正一人一票咁去选举啦。咁啊做咗条片。 系 啦，咁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就， 图文并茂，咁除咗宣传声带之外，仲有片俾大家睇嘅。 啊，正常啊，电视片啊嘛。 系啦，咁你估有啲咩问题出现咗咧？ 啊，个选举都完咗，而家先至讲翻嗰条片有啲咩问题出现啊？ 其实咧，原来咧，即系嗰条片咧，喺旧年年底嘅时候咧，一出嗰时咧，其实系爆过一次嘅。咁不过而家咧有一啲咧 爆红啊， 有少少 follow up 嘅嘢嘅。系啦， 其实最紧要就系条片咧，就一定有演绎头先我哋嗰啲嘢啦。即系话咧，哎呀，阿婆啊，不如我哋叫隔篱啲村代表同我哋一齐咩啦咁样。 而家咧就嗰条片咧就冇再上载啦，因为都 系啊，我见到啊，我即系上网想睇佢睇唔到啊。 系咯， 呢个咧就系连结香蕉选举饮食片，此影片暂未能播放。 系啦， 暂未 咁咧就咁样嘅。 明明去咗呢个 ICAC 嘅网站度， 点解睇唔到嘅？ 咗下咗架噶啦，完咗选举啦嘛。 但以前我哋都可以睇噶。 二零一五年嗰条片喺度噶。 系啊，2017嗰条都响度，好多条响度。 系2019冇咗系嘛？定2018嗰条片嚟噶？ 咩事啊？咁佢 咁我俾你其中人咧 cap 咗一张相咧，就其中一啲片段里面咧嗰啲人嗰啲角色嚟嘅。 因为任何嘅宣传片总系有正派。又有反派噶嘛？ 系啦，又有啲即系事主喺度，即系可能啲阿婆婆啊、公公喺度，跟住咧有啲好共性嘅。 几个月之前睇到噶咯，呢单新闻。 系啊系啊系啊，佢而家咧就系讲。 而家有 follow up 啊佢。 好哦系啦。 而家即系有人去问翻，即系有 follow up 到。 好好好。 咁咧就 本身系咩事咧？因为咧就有啲嘅选举嘅职员啊，系咪啊？定系拉票？ 因为佢扮政党代表，就话呢啲就系奸角嚟嘅。就头先讲。嗰啲咧，阿婆啊，不如你投我哋票啦！ 系你就演绎个好全神啊，你做 系啊，包心刺肚样样齐，江门东莞日日去，哇！真系， 我哋成日都讲个蛇斋病种， 齐晒， 哇！招呼你，咁不如你哋投我票啦！ 系啦，系啦， 但佢哋就着住嗰件衫嘅背心个颜色咧，就出咗啲问题，有啲人就会咁样认同嘅。 咪就系话啦，咁跟住于是乎咧，引嚟咧个派别咧，即系嗰个党派咧，就喺度话啦，喂，你做咩啊？你而家？ 可以講出嚟嘅，我覺得佢咩派別 係咯， 因為佢咧就係著住咗藍色嘅外套定背心啊， 背心嚟嘅， 背心嚟嘅， 背心嚟嘅， 背心嘅藍 色咧就好似有啲民建聯嘅朋友就會覺得喂，即係代表住我哋個政黨嘅喎，會覺得有啲尷尬，好似係你對影射緊我哋嘅政黨去咁樣做咧咁樣。 藍色一定係你㗎，而家國民黨都係藍色㗎。 即係咁啊，但 係但如果喺香港嚟講，嗱我係咁諗喎，即係。相对嚟讲，一啲比较亲中嘅政党咧，都系会选择用呢个颜色， 蓝色加橙色噶，佢又系，佢唔系正蓝色噶。 同埋其实有 啱有两只色。 我睇个报道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即系推广员啊，即系嗰啲帮手宣传嘅朋友咧，佢哋要选举嘅时候咧，佢哋都真系又系着背心噶，都系蓝色底噶。我就咁睇咧，其实嗰个款咧都即系好公平讲句，系有啲似，所以令到我睇我都觉得有啲尴尬，搞到系咪真 系 好似真噶？ 系啦，即系好似咧成日平时听又听得多啦，哇！如果拍片都拍埋，咁當然啦，那個政黨咧就話：喂，你唔可以咁樣話我嘅喎，咁即係搞到我哋真係做呢啲嘢，咁未必係事實噶嘛。 咦？我中意你呢個結論喎， 佢當然係 未必係事實， 佢當然話唔係事實，所以你咁樣咧就好似影射，咁就好似有啲尷尬啦。 你搞到我哋好似壞人咁， 係 啦，喺度中票，喂，你唔可以咁樣嘅喎，咁咁於是乎當然啦，咁都要質問翻啦，ICAC 嗰邊啦，就喺度話喂，究竟點啊咁？咁於是乎咧，嚇原來咧佢之後咧原來做咗啲嘢喎， 即係 ICAC 做咗啲嘢。 係啦，嗰條片咧而家冇得上架，因為咧佢就話啦。因为已经 收到投诉， 唔系佢其实咧之后咧都有播翻嘅，不过咧原来佢暗地里咧做咗少少嘢，咁你 做咩咧？ 做啲咩咧？ 非民建联啊，即系写住喺件背心度，做啲电脑嘅效果。 记唔记得嗰啲环保袋啊？咩我不是咩胶袋啊？唔系咩 I'm not 啊？咩 plastic bag 嗰啲咁样咧？佢会咁样写啊？好似阿祖话斋啦 ，not DAB。 做咩？以上內容純屬虛構， 唔係以上顏色 係 純屬亂撞， 係 如果都撞 係啦， 實屬不幸。 係啊，唔好自己亂入 係啦，係啦，唔好對號入座。 係 咁，佢又冇嘅，佢知道哦，原來咧即係有呢啲政黨咧就投訴，咁啊唔係好中意嘅話咧，好，咁佢哋於是乎咧，佢哋個片咧將嗰個藍色咧抹走啲，抹走啲， 抹走啲啊， 變咗灰色。 灰色， 哈哈哈，咁好多投诉啦，哇！ 系啦，佢就 如果唔系蓝色又系佢灰色嘅，但系点解而家要下架啊？咁 系啊，佢唔知点解系啦， 唔 系 可能啲人见到咧就谂第二样啊嘛。 灰色系又联系咗政党啊。 而家你就将佢咧直情直接抹黑啦，话佢哋系灰色嘅， 抹黑咗啊！ 话佢哋系抹黑灰色地带，话我哋而家咁样。 唔系咁咧，跟住咧有啲人就问翻佢：咦，点解而家系咪即系抹甩咗咁啊？佢话系我哋即系收到一啲有啲即系部ICC 就话啦，系收到有啲朋友咧就有啲意见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真系做咗少少修改。 喂，我覺得呢個收袋其實咧，我覺得係需要做嘅，因為本身個藍色咧真係有啲尷尬啊。 係啦，佢話做咗少少修改，咁啊跟住咧但係因為咧有啲記者朋友咧就話，咁點解唔再唔繼續上架啊？咁 係啦，點解咧？佢幾時開始下咗架㗎？佢 完咗之後啦，即係其實都佢冇講幾時下架，不過而家已經學你話齋冇 睇唔到啦，而家你已經 係但係局方仲未答啊，點解2015年嗰條喺度，2019年嗰條又冇咗咧？咁樣。 不过呢其实真係几撞衫嘅。 真係撞得几紧要。 对呀。 所以佢哋都话收到好多意见，所以我变返灰色咁样。 但变咗灰色都仲要下架呢个我就唔明喎。仲要呢记者去问佢哋呢，佢哋都个答案又答唔到咁样嘅时候。 对呀对呀。对呀好奇怪呀。 对呀 小怪呀。 对呀。原来。 太奇太妙呀。 廉政公署都有呢啲。 咁即 係。片段问题出现。 咁即係使唔使下次呢，如果要拍呢一啲即係选举嘅任何宣传片呢，就要先呢即係 casting 嘅时候呢派晒色板啊，服装啊，俾各大政党，请问同贵党嘅服饰咧有冇相撞咧？ 有冇撞？口号有冇撞？ 唔系净系讲颜色啊，下一次咧去 casting 要啲咩人啊？呢个人个样咧同你哋嗰啲似唔似啊？有冇撞样啊？咁样？ 但系如果行为同你哋嘅政党嗰啲行为相似又有冇得计啊？ 我哋政党冇呢啲行为嘅，唔担心。 冇嘢嘅，冇嘢嘅，都系衫嚟嘅啫。 喂，食蛇未啊？ 系啊， 肿啊，就嚟要食啦。 嗱，虽然我又要播苏永康，但系呢次唔播佢唔得啦。做咩啫？真系有人喜欢蓝啊嘛。 蓝是越夜越静越美丽的一种气氛。蓝是越到越恨越快乐的一种斗争。蓝是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只可以会没法说讲不出的快感。蓝是辗转反侧在午夜想起你谁也不管，蓝是闪着寂寞酿的酒跟星星对饮。蓝是传来流动怨曲声音，跟你的声线心相紧，渐莫调情起难掩盖的风云。我不清楚根本天生喜欢那样那样蓝，还是我已对你这种色彩太习惯。看尽浓和淡，还只有它不散。蓝是将小小一幅天空剪低了做你恤衫，蓝是抱开夜夜浪接浪，海水色皮淡。蓝是前面然后歇息之间凄美的感叹在飘散，我怀疑和你能否再多一晚。习惯，世间纷纷。 采太习惯。看尽浓和淡，还只有得不散。 咦，娘？ 二台通识六十秒。本港大学咧近年就有发生性骚扰同埋性霸凌嘅个案啊，特别系迎新营啊，进行充满性意味嘅游戏，仲有新生咧遭到性骚扰嘅情况。 平机会研究显示，有38%曾经喺校园范围内咧遭性骚扰嘅同学表示啊，有人喺佢哋面前向别人讲有关性嘅话题，又或者咸湿笑话。 但系面对性骚扰，大部分嘅学生咧选择用消极嘅方法应对，譬如会避免接触骚扰者，又或者完全唔采取行动。曾经就住有关嘅行为向所属大学作举报嘅学生咧，只系得2.5%。 大学性骚扰问题咧，唔单止系教育界嘅事啊，对整体社会都有所影响。所以各界必须正视，严正处理大学性骚扰问题。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曾志豪、桂花田。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正所谓穿金戴银，零舍醒神啊！我哋望住桂花田，今日收敛咗啦。 佢平时好珠金宝、 珠光宝气噶， 佢都唔算。 佢手指里面都有几只嗰啲唔同戒指噶，特别打牌嘅时候都可能可以显摆一下。 做咗几年女人啊，冇呢啲嘅话咧，即系算系咩啊？咁样系嘛？你当我话漏噶？ 我认得真系唔系啲咩嘢。 系啊，佢嗰啲都佢唔系嗰啲 show off 嗰啲， 因为佢个香水柜劲啲啫。 我啲好谦卑噶啦，即系有啊。算啦， 好啦，有冇试过？ 恨紧咯， 系啊，咩啊？ 直接同佢讲啦咁。 哦，佢呢个系俾说话紧个男人听噶。 我知啊， 我呢啲算低调噶啦。 我都冇，我梗系唯有低调啦，吓 咪 啦。 咁冇点样啫，系咪先？ 唔系，但系你又有个理由难戴呢啲戒指啲嘅。以前我聽啲 人， 其實佢嗰粒好大粒噶，個手指好肥啊，所以都覺得細。 因為啲人成日都話咧，你要戴手指咧，戴戒指啊，填翻咧手指中間啲密窿位啊，嗰啲罅位咧，唔好漏財啊嘛。 係啊，我咪係咯。 係啦，跟住個職員一望住阿田，其實你本身都冇鬼大， 好逼橋啊！ 你好逼橋啊，真係。好啦，你有冇試過攞金器咧攞去用啊？ 有。 嗰個程序係點樣嘅咧？ 咁咪攞去嗱，第一首先咧， 同埋咩情況之下你會走去用嗰個金咧？輸咗鋪大 嘅。唔系，咁咪即系摆啲喺度又唔会戴嘅，咁咪会兑换翻钱咯。咁啊，第一时间咧，你就睇下嗰个金系你有冇纪念价值啦，同埋样好唔好，你唔会再戴啦。第二就去睇下嗰个 金价， 唔系睇下 金价都要睇个嗰牌高啊，嗰啲都会睇嘅。 睇下佢嘅保号， 保号 系啦， 999定唔系咩？ 一多系一定系999噶啦。 唔系嘅，我哋细个有阵时我 金嗰啲 有噶，我妈仲有一啲咧系唔值钱嘅。金器啊！我哋出世啊，即系或者系啦，我妈自己当年结婚嗰阵时咧，佢哋唔系999咩足金咁样噶嘛，系唔同嘅又。 有啲就唔系足金金行嚟嘅。 咁我呢就系啦，咁跟住咧我就睇下咩宝盒，譬如系风骚店嘅，你就去翻风骚金行。如果你唔系去咗风骚，去玩翻星期天金行咧，咁佢要扣打多啲折扣噶。 哦，会咁样嘅。嗱，一阵你可以再补充埋咧你个过程，因为咧我想知道咧。你有冇遇到咁样嘅经历？ 咩啊？ 佢咧发生喺大陆嘅重庆咧，有个女子咧，佢就话啊，有一间珠宝店咧话有兑换活动，就话咧你可以咧攞啲首饰去融咗佢之后咧，可能会换另一个唔知即系点样靓啲嘅首饰俾你啦。 可以嘅。 总之佢觉得有着数，咁咧佢就攞咗咧佢喺嗰间咩生生嗰度咧，就买一条足金熊仔嘅，咁咧佢就将呢条手链咧就攞咗去融。谂住咧就我嚟做另外一个饰物，咁咧佢就去到间铺头度啦，好似你话斋兑翻个保号嘅。 系啊系啊。 点知咧佢话咧，佢喺嗰度咧融咗成半个喺嗰度试融半边足金小熊嘅时候咧，一路融一路融一路融咧，佢话融下融下融咗啲咩出嚟咧？ 融咗里面假嘢啊，一啲另外一啲物质啊。 真系成个郑融都融咗出嚟啊！佢融咗啲咧白色嘅灰出嚟。 哦，系咪太大火啊？即系虽然话真金不怕火火啫，都可能太大火， 即系烧窿咗，系啦，本来烧粟米嘅，你啲炭烧窿咗，咁样好啦，咁跟住你听下佢点讲咯，跟住个女仔梗系吓到癫咗啦，佢话喂。 金嚟嘅、哦，你正常唔系应该溶咗之后咧，好似嗰啲即系蜜糖浆咁样咧。 我真系唔知， 系啦，我都未试过，但系睇告白系咁噶嘛。通常都系会溶咗啲即系金黄色嘅液体，好似啲蜜糖咁样噶嘛。佢话喂，点解咁噶？跟住咧，阿生生咧就话嗱咁样嘅，我哋啲金一定系真噶啦。不过咧，啲白灰咧可能系金色里边咧，你未拎咗啲防滑胶垫出嚟。所以燒咗啲即係裝飾品啊，佢有啲防滑膠墊，佢話就擺咗落去，所以可能咁樣燒出嚟有問題嘅啫，咁樣佢話唔會有事嘅。咁跟住咧，佢話咧就攞埋去政府佢哋重慶市咧有金銀飾品質量監督檢測站啊，即係總之政府啦。佢話檢完出嚟咧，又真係證實係99999金嚟嘅噃。咁但係咧嗰個顧客咧，佢死都唔信，佢話我未見過有嚿金。如果真系金嘅话，溶出嚟有白灰嘅。佢话我而家唔理啊，你同我咧即系 希望嗰度唔好大风咯， 因为冇晒系啦。嗱，所以先问下你溶过金嘅。 哦，我冇睇到嗰个过程嘅、哦。 但系佢出嚟会俾啲咩你噶？ 傻猪嚟 你咯，系咪？ 直接俾钱 嘅 啫。 系啊。 哦。 你点会将你自己个金？佢自己会拎翻去佢哋嘅工厂嗰度溶噶嘛？ 佢唔会喺你面前都溶噶。你边度？ 呢个就好得意喎。 珠宝商有冇见过嗱？呢度溶。 佢而家会睇到有灰出嚟嘅， 所以我都匪夷所思啲。 我咪 话 咯，因为佢话佢直接喺间铺头度用咧，点知啊烧咗白灰出嚟，佢直情睇到啊！ 哦，系咯， 系啊，所以佢即刻咧，喂，搞错点解会咁样 呢？因为你就算系咧，我哋即系香港咧，我哋会即系就算融金，即系融金之意思话，我将啲金卖咗俾间金行，咁好啦。譬如你换咗系我称翻啊扣埋手续费之余处理嘅嘢咧，咁剩翻5000蚊嗰个咧，咁你咪搵翻5000蚊，我搵翻啲新。 有冇得攞錢噶？ 可以攞錢， 可以攞錢嘅。 你換翻嗰啲佢想換一啲新嘅產品， 可能內地會唔同啊。 佢 真係 方便同你用， 係啊，你要用啊嘛，我用俾你睇啊。 係啊，嗱，跟住咧，佢話嗰啲行家咧，有啲就咁講嘅，佢就話咧，佢話因為近年咧興起嗰啲咧叫做 3D 立體咧空心工藝啊，佢話咧白灰可能係咧工藝唔同咧就所致嘅。但其實都解唔到 嘅， 即係金色變咗白色喎。 咁就即係佢唔係全純金咯，即係唔係999 咯。 係啦，咁跟住 又係嗰啲大牌子嚟嘅喎，嗰啲應該又有信心保證喎，係嘛？ 嗱，但係又咁樣喎，你知啦，好多大牌子咧，即係過咗海就神仙嘅喎。譬如之前話嗰個四個圈嗰架車咧，翻咗大陸做之後咧，就話佢裏邊嗰啲黐嗰啲膠條咧，全部有嗰啲有毒氣體 啊， 搞到有人血癌啊，又剩咧。即係究竟呢啲權威嘅機構？会唔会过咗海咧就松懈咗咧？嗱，定系我哋孤陋寡闻？原来啲做金嘅师傅咧见过噶啦，原来真金不怕红炉火，不过冇话唔变灰啫。 可能灰都系其中一个要有嘅元素，系咪？唔知道真系唔识。 系啊，所以我谂都系好似阿田话斋。你交俾后面用啦，你唔好望住佢啦。 系啊， 收钱攞钱走啦， 收钱，其他人唔好睇得咁认真啊。 结罪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和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天氣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霧，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陽光和温暖，星期五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风势颇大，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36点，跌72点，成交金额55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2点，跌1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7蚊，跌个八；中国平安86.95元，跌5毫；中国恒大28.05元，升9毫；碧桂园11.98元，升3毫；建设银行7.02元，跌3仙；金蝶国际8.7元，跌咗4.1毫；石药集团14.38元，升4.2毫；小米集团12.1元，升2毫。融创中国37.7元，跌4.5毫；友邦保险78.65元，跌4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421，瑞士法郎7.849，澳元5.578，加元5.892，新西兰元5.385，欧元8.9074。 每百日元兑港元 7.05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541 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2,238元，升4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7.36美元，卖出1,30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说有个封路措施，铜锣湾在洛克道由于有人在危险位置，现在洛克道介乎波斯富街至景隆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洛克道介乎波斯富街至景隆街，而在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再提你，为了配合中环站附近的复修工作，荃湾线来往金钟站至到中环站仍然是暂停服务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葵涌道马加烈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和昂船洲大桥落赤海丽村分叉位。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是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令架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的健康都有很大益处的，喐一喐就健康啲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你知唔知我哥见到啲咩啊？ 见到咩？ 陈小宝啊！ 吓，佢走嚟搞咩？ 陈小宝喺二台 office 行出嚟啊！ 佢走过嚟做乜嘢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贤。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嗰阵，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入境处人员仲会到院舍为长者同残疾人士换证。咁贴心嘅安排， 尽显对市民嘅关怀。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唔好啊？ 司机大佬， 你真係好快手，係大家好快手。 佢唔係司機大佬嚟㗎，佢鎖車 快手喎。 你係要話俾啲司機大佬聽，佢哋好快手。 但係某一個地方嘅啫，我呢個地方都有聽過嘅。 唔係，因為肯定啊，即係 明文中外。 總之有揸車人都知道，沙田第一城呢條街係快鎖車手，係快鎖車 快槍手啊。係 啊，真係啊。 佢甚至有咩沙田第一鎖之稱嘅。 系啊， 系啦，所以人哋咁讲嘅，佢哋话你估呢个地方浪得虚名噶咁样， 佢真系坚你一拍低就你离开，总之你把门端嘅车离开就佢就嚟啦咁样。 系嗱，我冇呢个经验嘅，因为由于即系见到嗰度咧细色唔对啊，你成日见到啲屋苑管理比较好嗰啲咧，你都唔敢搏噶嘛。 嗱咁样嘅，即系我啊经常每个礼拜一定去噶啦。 系啊，你都系搏一次噶。 因为我家姐之前就住呢度啦，咁跟住我开教会系喺度附近啦，所以咧我成日都会喺呢度嘅。咁之前有车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呢件事噶啦。喂，真系唔好掉以轻心， 系 佢真系好快手嘅。咁啊，所以咧，即系通常喺嗰个叫做啱啱呢条街嗰个停车嗰个位置咧，又系真系咧，好自然地，因为隔篱就系商场啊嘛。可能好多咧，即系车主真系喂停一停，跟住落去咧，可能做啲嘢。 一阵啫， 佢真系知道佢哋锁车快嘅，但系都谂住。是一阵啫，我都系，咁就好快上车啦咁。但系如果冇人睇车，而架车系锁咗，即系自己闩埋门，冇架车冇人嘅，对唔住啦。 系 真系对唔住啦！你锁车门，佢就同你锁车啦。 咁而家咧发生咩事咧？咪就系话有个车主咧，佢就声称自己咧话喂，我只系去嗰度揿机，佢话我拍低咗个私家车咧，就喺路边啲阴影位度嘅。 系 佢话佢停低咗，谂住 虚线位就冇阴影 嘅。系啦，虚线位佢谂住咧就去嗰度即系揿一揿钱啫。嗱，佢声称啊，一分钟嘅啫，真系一分钟赠我一分钟，好快嘅啫，你嘥六十秒啫。 嗯， 一个通识啱啱听完嘅时候，佢就翻到去啦。已经被人见到送咗个锁俾佢啦。 你认真地啊，如果咧叫管理员去到锁车，其实都有段时间，佢锁车都唔止一分钟。 冇错， 即系我都想问，即系锁车个过程应该都唔止一分钟。 咪系咯， 不过锁车都好快嘅。 咁你抬过去噶嘛？你知嗰个嘢都要都系啲都。 佢有啲就咁摆喺路边嘅啫，你知唔知啊？ 哦，啊都系，佢随时候命嘅。 佢嗰个嗱，我想话俾你听，嗰啲锁车嘅嗰啲虎头锁咧，其实就同包青天嗰啲龙头闸冇分别嘅。唔系啊，佢其实系一种咧警惕作用嚟噶，你咪过嚟咯，龙头闸时候 已经喺度啦， 佢就摆喺度嘅啫，佢系唔使特登喺地底度攞出嚟嘅，咁所以嗱唔知， 因为佢经常用噶嘛，佢费事收啦，系咪又收又攞， 好啦，咁佢就声称自己一分钟啦，但系咧其实啱啱好咧有两个时间可以做参考嘅，佢就话只系一分钟，然后咧佢就出嚟俾人锁咗车，咁咧佢嬲嘅地方咧佢就话我知道呢度不嬲都会锁车嘅，我明嘅。但系我以前都俾佢锁过，但系嗰啲系我自己抵死，因为我拍咗十分钟，超过十分钟，所以我俾人锁车，我冇出过声嘅， 系因为我拍得耐咗啦， 系啦，嗱，咁即系话咧， 佢知道 嘅，佢知噶，咁即系话咧喺呢个潜规则或者江湖规矩里边咧， 因为话咧呢个沙田嘅第一城咧，佢哋嗰个江湖规矩啦。十五分钟就会锁车嘅， 系 啦，咁之前自己都犯过，就知道我过咗十五分钟俾人哋锁，哇个呼吸度系畅顺嘅， 系啦，因为都知道自己犯咗规， 但今次真系咁快你就锁咗咁样， 嗱，就算你话佢唔止一分钟。 都未过十五分钟， 系啦，咁应该就未 过十分钟啦， 未过十分钟啦，因为佢自己有数计噶嘛， 真系揿机嘅时间啫嘛， 系啦，咁佢就觉得点解今次嬲得咁紧要咧？ 火啦， 锁咗车之后咧，对方就好正路啊，咁你俾钱咯，俾钱咪解锁咯，咁噶咯。 其实佢就谂住同佢拗嘅，即系有同佢拗过，我真系揿过机啦，都冇超越你嗰个限时，即系嗰个十分钟嘅所谓叫走盏位啊，都冇，咁我梗系同你拗啦。 系啦，咁佢做咗啲咩咧？ 佢大把钱，我相信。佢都系因为佢查啦，跟住 唔系，其实都唔系钱嘅问题噶啦，老老实实你揸得车嘅，我三百二你都会俾佢噶啦，但佢就唔顺气，佢觉得自己为一分钟啫。咁跟住佢做咗啲咩咧？ 呢個真係估佢唔到， 就成為咗今日大家報紙爭相報導嘅原因啊！ 我覺得好緊要啊！ 呢位嘅先生咧，一氣之下，佢決定咧喺屋企嘅附近啦，開多兩架車嚟。三架车泊晒喺度，封路以示不满啊！佢仲讲到明啊，我预咗会有法律责任噶啦，我未揾最 top 嘅律师咯咁样。三架车就打横打直咁样咧，就拦住咗沙田第一城嘅其中一条路。 佢好犀利嘅，佢即系架车被锁咗，佢冇理到佢啦。第一时间佢就搭的士咧，就翻咗佢火炭嘅公司度攞架七人车打横拍，跟住咧。 拍完之后咧，佢再搭车翻去马鞍山屋企，再攞第二架车。佢都有做啲嘢嘅。 即系佢咧有好多架车 嘅， 再少有三架车， 系 啦，而且咧就遍布喺唔同嘅地方嘅，佢自己都知嘅。 系啦， 系啦，跟住佢就 一架马鞍山， 系啦，跟住佢就走去揾嘅咯，咁样。咁然后咧，佢就攞啲车嚟做咩咧？ 佢真系啦，真系咧，横跨咗嗰三条路。马路啊， 系佢就 block 住咗嗰个西连第一城嘅嗰个通道，咁固然啦，个保安由保安咧就变咗报警啦，咁因为你而家直情系即系堵塞交通啊嘛，咁最后咧警察嚟到之后咧，嗱都好快，你唔好谂住咧即系内力唔何，佢哋咪好快地咧，咁我咪揾拖车拖走你咯，就系咁嘅啫， 但 系而 家一定要首先讲嘅呢一位咧，我哋好多嘅网民叫霸气哥， 霸气啊， 锁我车啊嘛，我咁霸气，但其实佢而家咧系涉嫌喺呢个公众地方扰乱秩序。 系啊， 同埋喺公众地方造成阻碍，系被捕嘅， 系冇错， 系啦，而家系即系要被调查嘅。 好啦，但系咁，网上面咧就真系审死官啦，两派嘅意见啊，可以话系啊，噔噔势均力敌啊， 哇，真 系 好澎湃，佢哋嘅讨论我都睇啲啊，真系。 咁如果你话即系赞成佢俾人锁车嘅，固然啦，你就会想象到佢哋嘅理据系咩噶啦。哇！俾人锁车系你错先噶噃，嗰度唔俾拍噶嘛。如果个个俾人锁完都攞啲车嚟封路嘅话咧，咁即系话车多过就唔使锁啦。 啊，同埋仲要系你咁有心去做呢件事，因为你系首先你系搭车去咗火炭攞一架车，再搭去马鞍山嘅屋企度攞另外一架车嚟堵塞住咧呢个第一城嗰条路嘅。咁所以咧就系好多人都会话，咁样嘅做法系咪又真系哇？太过阻住你要表达意见，但系阻住咗成个第一城嘅朋友嘅交通情况。 因为咧嗰度咧真都真系喺个十字路口咧几主要通道嚟嘅。咁啊好多时咧即系学校系喺里边啦，咁跟住咧就嗰、那个叫做好多时又话有十字车啦通往啦。总之因为咧要兜去里面咧系必经之道嚟嘅呢度， 系啦。咁所以咧佢咁样嘅， 咁样咗三个钟头啊， 即系塞路呢个情况咧就唔系好 work 嘅。不过咧我谂紧咧。佢会唔会就觉得我睇你有几多个锁？ 哦，咁如果佢系咁出名锁车嘅话，佢又真系够锁。 佢有几多个锁啊？ 系啊， 点知佢真系够？ 嗱，其实咧 好多添， 我想话咧，系啊，因为有记者， 因为佢全部影晒咧，架架车都锁晒。 因为喺记者咧喺嗰度咧，佢话咧发现喺半个钟头啫，已经有三架车被锁啦。 系啦，就系佢嗰度咯。 系啊， 全部都俾人锁晒啦。好啦，咁但系你话嗰啲叫做继续，如果你话作为正方嘅代表，即系觉得锁车合理嘅话咧。佢仲可以有啲理據係咁樣嘅，其實從來都冇貼過俾你聽咧，話十分鐘咧就係一個係冇貼過出嚟 嘅。因為 呢 位係嗰位嘅當事人話十五分鐘咧先至會鎖車嘅， 但佢冇貼過出嚟噶嘛，佢冇任何明文規定咧話可以免費俾你亂拍十五分鐘，十五分鐘之後先鎖車冇嘅噃，係咪先？即係咁，所以咧嗱。唔锁你系人情，佢话锁你系道理噃。 亦都有朋友咁讲，嗱，你要锁车嘅话，你的而且确系违泊啊嘛，违泊就系违泊，唔系讲紧你个时间几长，因为咁样嘅咧，即系唔同时间嘅长短啊。因为有佢哋委员会嘅主席系咁样讲嘅，喺嗰头附近咧有老人院嘅，咁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就算你系一架车咧违泊啦，其实咧都可能会影响到啊其他嘅市民或者啲有需要嘅朋友嘅生活嘅。 系好啦，咁反方嗰边。梗系同你讲啦，法律都不外乎人情啫，系咪真系要咁快锁啊？嗱，十分钟系冇贴出嚟啊，但系大家江湖规矩嚟噶嘛，大家都知道潜规则嚟噶嘛。 锁系人情，唔锁系道理啊，系咪啊？系咪咁讲？ 系 锁系道理， 唔系锁系人情，唔锁系道理。大家就讲紧要讲人情啊嘛，系啦。佢话有冇理由咁绝啊？ 人情呢一格咧，又有人咧出咗嚟咧讲啲意见嘅。佢哋话咧，通常佢哋喺嗰个地方啦吓，锁车之前咧会做一样嘢嘅， 系 摸下，唔系弯。 摸車頭， 摸下個車頭， 係 究竟係唔係仲係暖？ 冇錯。 如果即係仲係暖嘅話咧， 係 咁就即係鎖得啦，咁樣係啦。因為應該係喺附近嘅啫，可能即係對你啱啱停車。如果你係凍冰冰嘅話咧，即係話你可能違泊咗好耐啦，我更加大條道理去鎖你架車啦，咁樣。 我做證係真係會咁做嘅。 嗯， 點解咧？我上次咪話試過咧喺旺角，我泊低咗喺條街度，我知道係違法嘅。咁我就買嘢，跟住我翻到嚟嘅時候咧，見到咧阿 Sir 已經企咗喺我車頭面前咧。隻手已經攞住寶出嚟啦，我即刻衝出去啦！但阿 Sir 已經攞咗寶啦，咁當我都冇辦法啦。我話：哇，阿 Sir， 我其實真係買啲嘢嘅啫。佢話：我都知啊， 哇！我心谂点解你会知咧？佢话我摸过你车头噶啦，系热噶，我知道你系拍低咗一阵嘅咋，但我真系等咗你好耐，你都冇翻嚟啊嘛，我冇办法啦，我落咗保啦咁样。跟住我心谂啊，原来真系有摸车头呢家嘢噶。 嗱，亦都有摸车头咧。 阿 Sir 原来都会摸车头嘅，即系因为连阿 Sir 抄牌咧。佢都唔係個個辣手神探嚟㗎嘛，佢、有啲都希望 嘅。 你如果返得切嚟，我俾你走啦。 街坊又有嘢出嚟講喎，摸車頭係咪亂呢句說話呢？佢話係大話嚟嘅，因為佢就住喺呢頭附近嘅。佢話呢一頭呢根本呢要鎖就鎖㗎啦，一見架車冇人呢即刻鎖啊，因為逐架計㗎嘛、外判公司呢跟住就有錢去解返個鎖嘅話呢，所以摸唔摸車頭呢句呢， 即係有錢執㗎咩？ 喂，咁你要解锁啊嘛？ 佢哋话咧， 上次我哋做过呢个特辑嘅时候，啲人先就冇钱收嘅。 系啊，系公司收嘅啫嘛。 公司收嘅啫、 啊。你唔会唔系话有呢个？ 即系唔系分佣噶嘛？ 都市传说系咁样讲嘅、啊，例如包括有啲乜嘢咧？传言就话咧，管理公司咧就视为锁车系佢哋其中一个收入嘅来源嚟嘅。 系。 不过第一城嘅委员会主席咧就已经否认咗啦。 就话唔系嘅。 就话锁车咧就只系打击违泊嘅啫，咁样，所以咧就唔关呢、這、一个系咪跟住佢哋就管理公司可以有多啲嘅钱、多啲嘅收入？就话唔关事嘅， 你如果打击违泊，你唔好罚钱啦。 但系咧，佢讲紧啦吓，系单系啊，即系呢个叫2014年至到2016年期间呢三年咧，佢哋咧已经收入啊，系净系锁车已经锁咗370万啦， 系 即系百几万一年嘅锁车费。 咁点解佢哋个主席话呢个唔系咧？ 佢哋嘅目的唔系啊，咁佢否认呢个佢哋嘅目的啫嘛。但系咁佢实际上真系有300几万， 佢真系锁咗车。 咁佢家即系攞住300几万同你讲，呢啲钱我哋真。都系唔想要噶，我哋嘅目的根本就唔系想每个年有成300几万，我哋净系想咧维持交通嘅秩序嘅啫嘛。 系啊， 又有300几万啦，我哋真系唔系好想要。 咪三年间有300几万， 三年间有300几万，呢啲唔系我哋想要。 呢啲咪额外收入，我唔知点算。 所以咧，记者喺呢个时候咧，呢件事件琴日晏昼发生完之后咧，佢哋夜晚咧就再去巡视啊。因为咧，沙田第一城咧，原来被称为沙田锁车城噶， 系啊， 即系原来有呢个名嘅叫锁车城啊。吓，喂，到琴晚傍晚6点钟。中嘅时候咧，见到佢哋有一个锁车队嘅车辆出动嘅，即系直情系有锁车队嘅车辆出动啊！巡视住咧第一城嘅街咧，行咗2个圈，发现一架目标嘅车辆，所以呢个锁车车队嘅职员咧就锁车啦。而一个身穿制服嘅职员就影相咧，就贴呢个锁车纸啦。成件事好快3分钟搞掂， 咁即系话冇摸车头啦， 唔知啦 吓。原来咧话咧。承办商咧系会收180元嘅，其余咧就由呢个管理处咧作为屋苑嘅行政费之用嘅。 即系有得对分啦。嗱，讲真，你如果冇得咁样对分咧，又真系冇咁积极嘅。 佢積極都好緊要喎、 啊！我上次你記唔記得我咪話咧？我生平俾人鎖嗰一次車咧，就喺樂富嗰度。 啊！ 我就自己抵死嘅，又係泊咗喺咧嗰啲即係路邊位度咧。我承認係抵死嘅。 嗯。 但係咧嗰陣時我記得㗎，嗰個即係保安員咧，佢係好有心咧。見到我俾人鎖車嘅時候咧，佢就話：其實我哋周圍咁樣去揾㗎啦。係係。但係你真係冇擺電話喺個車裏邊，想打俾你都打唔到。你知啦，有嗰啲經理行過嚟， 佢哋都真 係交架車， 同埋按住規矩做事，因為你的而且確犯咗錯啊嘛。 係啊，你谂下，如果嗰段对话里面咧，你就 feel 到咧，即系起码嗰位保安员咧，佢系真系冇乜特别着数收嘅。如果唔系锁咗你先啦， 佢又要做多一样嘢。 系啦，佢见到人哋嚟咧，交 quota 啦，佢就唯有咧就揾架车嚟锁。佢揾架车嚟锁咧，佢都尽量可以希望咧确保咧大家走得甩嘅。哎呀，真系走正你呢嚿冇电话嘅。 但又未必系交 quota 嘅，可能个经理见到喂，你真系阻住咗你违泊啊嘛，我咪锁你咯咁样。 佢话明噶，即系嗰次佢都话咧，经理嚟到咧，佢话起码锁一架。 系， 咁冇办法啦，佢见到啦嘛，咁样嗱，咁但系你谂下咧，我谂个对比就系、是，起码譬如乐富嗰度，可能你冇钱收嘅。即系佢哋里面未必有得咁样二一添作五咧， 咁又唔可以话佢哋真系主打。 咁佢有得二一添作五又真系个积极性大好多噶， 即系咁咯。 同埋佢冇错噶，我严格嚟讲佢哋 冇 错。 佢真系 冇 错噶，因为 你唔违泊我点锁你啫？ 你违泊佢先锁车嘅、 除咗沙田锁车城，我睇到报道啦。 仲有边处？ 嗱，海怡半岛啊，即系到香港岛啊， 鸭脷洲嗰度啦， 鸭脷洲嗰边啦，都话咧佢哋嘅管理公司咧锁车效率好高噶，成个过程咧唔使5分钟啊，佢讲紧咧系离开架车5分钟。翻到嚟咧，买咗碗面包啫，唔系面包，唔系面啊，买咗个面包，5分钟，跟住翻嚟咧，架车已经俾人哋锁咗啦。咁仲话咧，管理处平均每一个月。 月咧，大约会向100架嘅违泊嘅车辆咧，采取呢个锁车嘅行动。相对嚟讲咧，好似咧就冇沙田第一城咁多啦。不过咧呢、這个咧都好似系另外一个锁车热门嘅地点嚟嘅。 系嗱，我哋咧即系之前曾经司机大佬咧就讲过一辑咧呢个锁车嘅即系专题啦。 都好似系因为呢 都系沙田第一城噶。 系啊系啊。 咁嗰时其实好多嗰啲嗱，嗰一次好，我记得好精彩嘅，有做管理员嘅都有打过上嚟，好多都话你估我哋真系好想锁嘅咩？ 你估我锁我哇？ 系啦，上面有投诉，有啲系住户投诉啊，跟住咧自己又唔系真系个个话有钱袋翻落袋嘅，有啲都话真系都系佢 公司 收嘅啫嘛。佢锁多一架，锁十架又会加人工嘅，但系你唔锁咧，你俾人投诉咧，真系可以俾人扣钱嘅。 哦， 系啊， 所以今日我哋咧就开个题啊， 系啦，我哋有 round two 啦， 系啦，你个 round two， 如果你而家见到即系三年第一城咧， 系咪恶劣得咁紧要嘅咧？ 唔系，你觉得今次边个啱啊？你会唔会觉得咧系佢突破咗个潜规则？喂，明明系十分钟嘅，你而家十分钟都唔俾呢个机会我，系你破咗个潜规则先。 系， 究竟边一个系啱咧？嗱，你当然你话你违泊系你唔啱嘅，但如果佢哋江湖流传有十分钟走盏嘅，系咪真嘅咧？如果你破咗啲十分钟嘅，然后先至俾人锁你条，佢话佢条气锯啲噶嘛？ 系，因为佢话佢之前试过四次啊， 系 啦，四次，但系佢都系佢自己犯错，所以佢咧系冇做任何嗱，讲真，攞三架车咁样派喺条街度咧，乱咁拍咧，有少少报复性嘅。 佢真系报复， 真系报复性嘅。咁我之前都冇，因为咧我知道自己做错，我过咗十五分钟，今次我咁快，佢话一分钟啊，呢位嘅当事人，跟住咧佢就话佢真系唔服气，要咁样做，咁啊当然而家咧就要可能要负上法律嘅责任啦。 我有睇到咧，佢哋咁講嘅，佢話咧，由於咧佢哋個一城裏邊咧，佢冇免費呢個泊車措施啊，即係話譬如有商場有消費 嘅。喂，但係呢個唔可以作為一個任何嘅藉口，冇得免費俾你有啲優惠嘅話，你就亂咁泊車嘅話，哇！咁你講曬 定 係 冇停車位啊？直情 有停車位嘅。 但如果你話冇免費，我都覺得唔 buy 喎。 呢個 唔 buy 啊！邊個話一定要俾免費泊車優惠你㗎？我覺得呢個唔啱。 唔係佢就係咁講，我就係話啊，會唔會係冇免費，所以啲人咧話諗住啊，好快咁落車就所以求其泊咗喺街边就买完嘢，快啲嚟嗱嗱走，即系而令到佢多咗锁车同埋多咗车摆喺路边，所以继而即系一个循环线咁样嘅啫嘛。 嗱，不如就打嚟讲下啦。如果咧你系沙田第一城嗰度咧，经常出入嘅车主，或者你就嗰啲住客嘅，其实你有冇目睹咧？真系嗰啲锁车队咧，平时嘅效率系点样噶啦？嗰个所谓嘅锁车莫摸头啊，摸个车头啊，存唔存在嘅咧？有冇摸车头定系冇摸车头嘅咧？嗱，同埋会唔会咧作为嗰度三年第一城嘅街坊咧，系会好赞成呢啲锁车队嘅服务？ 我都想知啊。 系啦，即系你哋会系觉得话都太过分咧，有啲扰民咧，定系你哋觉得咧，如果唔用咁严刑峻法嘅话咧，就会天下大乱噶啦。 我都想知，即系各位嘅街坊啊，即系头先我哋讲过有沙田第一城咧，有海怡半岛啦，究竟违泊嘅情况系咪好严重先？即系咪真系影响到你哋嘅生活？所以你哋会支持？喂，总之你违泊就锁佢车啊，锁佢车起码俾一个警戒嘅作用，唔好谂啊嗰个管理公司啊系咪有钱收啊定系乜嘢啦？佢的而且确系违泊嘅，我系街坊啊，我住嗰度，我赞成你咁做啊，都可以同我哋讲噶。 定系你嗰种谷气咧，就系你会谅解点解嗰个车主咧会谷气得咁紧要？系咪真？真系咧试过太过离谱啦！喂，我真系可能摆低架车咧，都唔知系咪即系交一交收，可能咧就系左手交右手落去攞件货想走咧，都俾人锁咗车嘅。不过照计冇你咁快锁到你车。 我仲想知咧有冇一啲嘅锁车嘅热门地点，冇个黑点啊？ 系 都有好多。 系啦，边一度系有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同我哋分享啦。 报下料都好啊，嗬。 想找你。 微微哭泣，真吵醒人，可证实伤口与你都相近。微微呼吸，为何透心，想记住肌肤有过那亲密，细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受到寻日列车相撞事故影响，港铁荃湾线来往中环站至金钟站的列车服务今日继续暂停。来往荃湾站至金钟站列车服务维持三分半钟一班。港铁话，其中一列被撞列车已经成功分离，目前工作是要将另一列偏离路轨的列车移离主路轨。由于现场环境狭窄，复修时间比预计长，目前未有完成复修的时间表。对于有报道指同一承办商开发的系统软件曾经在新加坡引发列车事故，港铁车务工程总管李家润说，新加坡的事故在港铁和有关承建商签约之后发生，而新加坡的铁路营运模式和港铁不一样。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下午三点半就明日大屿愿景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行政会议前说，黄伟纶将会解释如何推进明日大屿愿景填海计划。他指出，有关计划要执行，需要详细的可行性研究，要尽快争取五亿元研究经费，希望越早通过越好，以展开工作，呼吁立法会议员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重申，政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和相关条例，目的是希望完善目前机制，维护公义和确保公共安全。他强调，事件有一定的时间性，因为涉及一宗台湾杀人案，现时本港法例和安排不能处理，若果在今年七月前未能够找到法律可行方法处理，就出现家属或者立法会议员不愿见到的情况，即是公义不能彰显。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听到很多关注，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每日马不停蹄向商界和其他界别解释，条例对人权和程序都有很多保障，希望可以释除疑虑。经咨询和听取意见之后，政府会否对条例草案作改变，要留待李家超处理。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合共四个人被控暴动罪等的案件，陪审团朝早在高等法院继续退庭商议，他们昨天已经商讨大约半个钟头。法官在开庭时说，在陪审团商议期间，被告李乐文、林傲轩和容伟业继续获准保释，但需要留在法院大楼内，梁天琦就继续还押。被告梁天琦、李乐文、林傲轩各面对一项暴动罪，被告容伟业就被控七项控罪，包括四项暴动罪、一项袭警罪、一项煽惑参与非法集结和一项参与非法集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阳光和温暖，星期五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风势颇大，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34点，跌74点，成交金额562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2点，跌10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7蚊，跌个八；中国平安86.9系跌咗5.5；中国恒大28蚊，升8.5；碧桂园11.9，升3毫。建设银行7.02跌3仙，金蝶国际8.8跌3.1，石药集团14.38升4.2，小米集团12.12升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26， 瑞士法郎 1.001， 澳元 0.711， 加元 1.333， 新西兰元 0.686， 人民币 6.717，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556 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2,238元，升4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7.54美元，卖出1,30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周末有情人啊，都是那些情情塔塔嘢啦。 私分同边个啊？ 私分同边个都益佢啦。 四月一你就知做乜。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啦。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欢迎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好啦，1872388，1872388，今日我哋讲下呢个呢香港有几多个第一所啊。 係。 即係除咗沙田第一所，你哋可以打嚟讲下嗰度啲即係街坊朋友究竟有几咁快速嘅。咁係咪鴨脷洲都係好厲害呢？其他地方有冇邊啲都係即係發如閃電嘅啦。係啦。咁會唔會有邊啲係人情味好濃嘅呢？ 有冇得求情嘅咧？ 冇人有声出喎。 有冇得求情嘅咧？ 唔系啊，呢个地方都唔好扬出嚟啦。如果人情味浓嘅话，即系摆明唔做嘢噶啦。 我间公司听到之后话，边个话我哋人情味好啊？ 系啦，即系究竟有啲咩地方仲可以举报下 咧？听之前咧，我即刻读下我哋嘅听众嘅留言先啦，好唔好啊？嗱，阿 Jerry 咧就话咧，海怡半岛全部都系双黄线嚟嘅，对于佢哋呢啲揸车送货嚟讲咧，系非常之麻烦嘅。咁我可能又要谂下，即系但系佢又即系 one way 咁入边个兜个圈咁样咧，我知道可以半岛，可能佢唔伤亡系咪又唔得咧？嗱，总之送货嘅朋友咧就话，唉，佢哋拗晒头啦。跟住阿 Chris 咧就话咧，黄埔方舟系锁得非常之犀利嘅， 即系黄埔嗰只船 系 啦，佢话锁得好癫嘅。佢话我有排咧成日送货啊，平时咧都系等跟车嘅同事咧自己搞，但有一日咧真系好多货，我咪落车帮手推上斜路咯，架车都唔够十米啊，见到嗰啲锁车队啊望住我个碌啦， 咁佢最后 点 啊？唔系望住，系嗰啲锁车队喺我个碌嗰度望紧啊，咁样咯，即系望钉到实噶啦。 咁可唔可以即系同佢讲定声？喂，我转头落翻嚟噶咯。咁样， 仲有嘅 Dennis 咧就话咧，嗱，黄花应该系上黄埔花园啊，打错咗，黄埔花园真系好癫噶，何文田广场啊，冇司机喺度啊，即锁噶，即系何文田广场系另外一个热点啊吓。 哦，何文田广场，其实咧会唔会有啲即系总结到个惯例咧，就系、是。佢特別係嗰啲屋苑管理範圍好靚嗰啲嘅， 係 即係成個咧幾乎度度都係私家路嗰挺咧。 咁你何文田 佢 係 真 係 冇情講嘅， 係領展嘅喎。 何文田广场 系啊， 但系佢嗰啲路嘅设计阔窄又如何呢？我又想计埋佢啦，即系因为咧呢个可能作为司机咧，如果你真系唔识路嘅，你望一望嗰度嘅环境，究竟系属于危机四伏啊，可以俾你随意拍啊，定系真系一分钟都走唔甩咧？ 可以半东，我可以搭两句嘅，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嗰头， 有望下啦， 去好多嘅。佢嗰边嘅车位咧，放访客嘅话咧，系非常之唔足噶。佢有好几个停车场噶，但 系 你喺个停车场度咧，你真系兜四个。圈啊！个停车场每一个都系大噶吓，但你真系冇近乎冇访客位，因为写到明呢一层咧系有访客位嘅话咧，兜咗四个圈，揾到有一个。 哦， 我唔系讲嘅系有一个吉位，系有一个访客位嘅，你明唔明白啊？嗰个真系火到嚟噶。 其实我已经唔系计紧访客位啦， 即系话咧，大家都知道系喺街度乱拍噶啦。 啊， 但究竟嗰个乱拍嘅位咧，你觉得安唔安全啊？即系咧，佢嗰啲屋苑管理咧，会唔会系咧，即系严格到咧？ 安全 系啊，其实系你作为司机嘅，你个个都系睇噶啦。 屋苑系都系嗰度噶啦，你冇得走啊！ 系啦，不过咧，另外话好多好多留言啦。阿威蔡咧就话咧，第一城送货嘅话系唔会锁车嘅，因为佢哋咧本身冇卸货区啊，所以咧就唔会锁货车嘅。私家车系锁得好快嘅。 咁啊，翻转喎， 海怡都快锁车噶。不过呢啲警卫咧会口头通知你在先嘅，我亦都。试过咧喺屋村嘅卸货区卸货咧就被锁车，当时咧佢系揸紧货车嘅，不过投诉之后咧就自动自觉解翻个锁俾佢啦。 即系话有得有情讲噶， 佢话有，但系佢就冇讲到，佢直情话系屋村嘅卸货区，就即系应该唔系沙田第一锁车城啦。 嗱，我哋而家听电话，咁但系咧如果有一啲咧真系求情成功可以解锁嘅司机咧，又不妨可以打嚟讲下，同埋系咪真系有分嘅咧？就系私家车先锁，知道你系揾食车嘅，反而又网开一面咁好咧嗱。听听电话先啊，八七二三八八 ，Hello， 你系边个？喂 ，Hello， 李小姐， 喂， 系你好， 阿松你嘅， 系，请讲， 我沙田第一城啲居民嚟嘅， 系， 咁咧就， 你琴日见唔见到呢个情况啊？ 琴日就见唔到，但系呢个情况其实经常都会见到咯。 系，你讲嚟听下， 即系意思锁车，锁 车定 违 泊先，即系两样啦。 锁车同埋有拗叫咯，但系拗唔赢佢哋嘅，一定锁嘅， 一定锁嘅， 同埋。鎖完之後咧，亦都冇數講嘅，同埋冇潛規則話十幾分嘅，不嬲都係一冇人就鎖車 嘅。即係基本上就摸車頭啊，嗰啲都係假嘅，見到就鎖噶啦。 係啊係啊，個村民佢應該咧係有兩間公司嘅， 兩間公司 叫兩間公司 鎖車啊，鎖車。 即係管理公司之下外判咗俾兩個鎖車隊去做啊。 系 啦，因为第一城都大啊，惊锁唔切啊，又 系啊，有五万几座，系啊，佢都分东 系 啦， 系咪啊？嗰啲锁有冇话边个靓啲嘅咧？咁你哋作为 一个 吓，系你讲，你讲 系唯一一个潜规则咧，就系话初一二三咧就冇人锁车。 哦，唔系嗱，呢个你包唔包嘅先？ 包。 你包唔包先？出年啲人揾你算账，我惊佢听到。 哦，系啦，冇错啦，出年。 系咯， 咁可能佢都睇到，即系初一二三真系冇人锁车咁啊，都叫做明白啦。可能真系车位就可能唔够。 唔系啦，锁车队放假，所以自助餐 收唔到利是啊！真系。喂，你自己咁作为居民咧，系咪就好赞成呢个做法啦？因为可以令到你哋个道路好干净咁样咧。 赞成嘅。 赞成系。 吓，因为真系嗰度如果塞咗咧，就会好麻烦咯。同埋学校嗰啲因为有学校喺度咧，咁啲家长嗰啲车咧，如果个个泊晒喺度，同呢个又一村嗰啲应该都差唔多。 哦，又一村有好多嗰啲接放学嗰啲咁样。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架车一定会有人咯，同埋赶得好快咯。咁其实系几好噶，因为嗰度一塞咗咧，其实都影响个交通好大嘅。 嗯， 所以一定有人投诉咯。 系，咁你觉得嗰啲其实又调翻转就系你哋投诉咧，都可能系驱使啲管理员嘅动力嚟。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嗰区咧嘅车位够唔够噶？ 车位停车场个车位系够嘅， 其实够嘅，因为佢好大嘅，系有好几个停车场。 但系而家讲系啲临时上落客位咧，就零咯，佢系唔俾你咁就 系 咯。 但系如果系譬如住宅啊、送货啊嗰啲咧，可以叫管理处嗰度咧有个牌就摆咗喺度，可以泊十几分钟，但系就要问管理处攞牌咯。 哦、即系嗰个就系一啲货车、搵食车， 唔系私家车都可以， 私家车得唔得？ 私家车都可以， 私家车都可以。譬如嗱，譬如当你 系 啦， 只系五分钟咁样咯。 哦，哇！ 譬如当你喺度即系等人咧，可能来交收嘅，可能佢第一座攞嘢嘅咁，咁你咪同嗰个第一座管理员话唔好意思，我喺度等人， okay. 或者我上去楼上攞嘢，咁可能就系叫人哋俾个牌， 但系一定要系啦，一定要有牌咯。 系 ，OK。好啊，多谢你电话，起码你见到咧就系话冇潜规则嘅，冇咩十几分钟嘅，总之人不在咧就锁噶啦。 系啦，唔会话知你架车冷暖啊。 系啦，呢啲就系叫 sorry， 锁你就锁你噶啦。好，再听下个听众啦，1872388，你边个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 马先生， 系我系啊， 系点啊？ 系我其实我想讲一讲系我见到嗰啲嘅事情嘅啫。 你系司机大佬嚟嘅系咪？ 我是住在一城那里都有。 住一城 是 好请讲。 咁其实他们是有系统地去做的呢件事。 是怎样系统法呢、 甚至乎他们每一个座头入面他们会摆一些锁车那些锁车的那些工具啦。 是。 咁咧就喺路邊咧，佢哋係會擺一啲佢自己，其實有我諗係有一台白色嘅麵包車，另外仲有一架咧就係、是、比較深色嘅又係麵包車。嗰架車係用嚟做利，即係引誘啲人喺嚟咧，即係譬如你啲人見到有車擺到喎，咁你擺埋落去啦。咁擺埋落去轉頭咧，佢咧就會喺嗰架車嗰度攞啲架撐出嚟鎖你哋。 唔係啊嘛， 我好想 係啊， 講好，我爭啲衝口而出，一個動物我就走咗出嚟啊！ 係啊， 冇 啊， 係咯，咁炮嘅佢 係啊。嗰架車牌係7700幾嘅， 即係你哋見住咗係會有一啲咁樣嘅即係車隊啊，即係佢係做利， 即係佢唔係好明顯地話我係鎖車公司，佢有個麵包車 係白色嘅嘛，專鎖車嗰架係白色嘅，另外仲有一架車嘅， 仲有一架。 嗱，你點樣可以判斷到其實佢唔係咁啱泊喺度，而係佢係特登泊喺度嚟引你嘅咧？ 你睇睇架車入面係冇人嘅，調轉頭你再睇睇後面座位，佢拉平咗座位後面就係擺咗嗰啲鎖車工具喺度。 即係話佢可能有啲人咧就話可能唔係熟悉嗰度嘅，咁我見到前面嗰個人咪泊喺度，我咪繼續泊喺度咯。 仲要佢冇事喎， 呢個一個好好嘅掩護嚟㗎，你真係會有一個咁樣好直覺嘅諗法，就係冇事啦咁樣，前面都冇事啦，好快啫咁啊嘛。 時間咧係運作到成凌晨一點幾兩點鐘，仲喺度兜嚟兜去喺度運。 啊，係喎，即係話咧，你諗住夜媽媽咧去第一。原来都是出嚟会锁你车噶， 近力噶， 会锁噶，点半都仲会锁噶，凌晨一点半都仲会锁， 凌晨一点半都仲锁。 我咧就睇翻啲数字咧，咁啊，即系跟翻报章咁除翻一年365日咧，佢系其实每年咧有递减嘅，2014年咧佢每一日啊吓有11.9小时嘅锁车， 哇， 每一日，咁啊2015年咧就有10.4小时，而2016年咧，唔系啊，即系我拉匀计啊，2016年咧就有9.2小时嘅， 哦，即系越嚟越锁得少咗， 讲每一日， 系 咁样咯。 对数佢哋系对数嘅，同拖车公司 真系对数， 真系冇钱分啦、啊，管理员。 哦，系啦，其实管理员就冇得分嘅，但系个公司就有嘅可能。 但马生，你喺嗰度住咗咁耐咧，你认唔认同呢一个嘅做法咧？咁样？ 其实你可以睇睇第二啲其他人做法啦，唔使话即刻锁，你可以摆多几个管理员喺度做啫嘛。你好似太古城啊，美孚新村啊，咁样你劝住人哋走，人哋唔走，咪叫人入。时钟车场咯，时钟车场大把位噶，两个商场都好多位噶。 系，即系你觉得其实都可以有啲劝喻，就唔使一嚟就已经系即系行刑啦咁样。 你根本系好似装个陷阱咁俾人踩落去嘅。 哦，但系可能佢同你讲，阿马生，咁你就可以享受到咧出入畅通无阻嗰啲道路咯，保证冇人喺度违泊。 咁你擺啲管理員喺度勸咗人哋走，或者擺雪糕筒，或者擺水馬， 係啦，即係你勸住人哋離開咧，總好過你一嚟就320啊嘛，即 係最緊要係咧，管理費又唔見得，因為咁樣可以唔使交咁多喎。佢有咁多收入嘅，如果你可以減啲管理費，作為住客就開心啦。 但係作為住客嗱，我哋而家咁勤力鎖車，就令到你唔使咁咩喎，咁阻塞交通噃，係咪咁？ 揾錢嘅嗰啲係揾錢嘅巨頭嚟嘅。 係啊，如果佢用埋嗰條脷嘅話咧，就真係似係即係裝你彈弓咁樣。 整個麵包車我擺喺度，我冇事。 Thank you， 好多謝馬生。喂嗱，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即係龍溜嘢咯。究竟佢除咗係嚴打之外，會唔會都有呢啲叫放蛇咧？咁样啊，好，再听到听众你系边个 ？Bobby， 司机大佬，大家好 ，Bobby，Hello， 你好 ，Bobby， 点啊 ，Bobby？ 我而家做司机，但系以前10年前咧，即系出嚟做嘢咁啊，都有做开嗰啲保安啦，系咪开名噶？ 你想开咩名先？ 屋苑名我都可以嘅， 屋苑 名就唔好啦， 系啦。 哦，喺我喺马鞍山， 系屋苑 富安花园啊， 富安花园 ，OK， 好，跟住咧。 判出嚟俾人做嘅，佢外围咧，即系佢哋自己有间正装保安公司，但系外围咧就判咗俾啲保安公司做呢个外围队锁车队嘅。 咁跟住点咧？ 我哋锁咧，我哋就唔会即时锁嘅，我记得。咁就系会摆张纸仔喺度嘅。 系啦，即系先系叫做温馨提示你啦。喂，你喺度摆好耐咯，如果再过唔知几耐咧，我就会锁车，会提示话俾嗰啲人听噶嘛。 系啦，我谂应该系佢。點解尋晚會即刻鎖咯？我諗應該係嗰啲鎖車隊咁啱經過先鎖嘅啫，就唔會話即刻即係針對佢。 哦，但係嗰陣時你 咁間間公司做法 唔 同啦，因為佢哋會拆帳話。 係咯，你做嗰陣時有冇拆帳呢家嘢㗎？ 嗱，我哋就冇嘅正裝，我即係正牌公，即係因為我哋有分大拉二拉公司啊嘛，即係大裝可能會有嘅，但係我哋。哦 依家係冇嘅，但係仲要俾人鬧添，分鐘可能會俾人犯刑事罪添。點解呢？其實鎖車嗰啲同事都好慘嘅，點解呢？因為我哋整翻人哋架車，人哋有權可以告我哋嘅、 哦。 因為我啲鎖車嗰啲碌咧，你都我哋嗰時即係都啲大佬都講話，你鎖車小心啲啊！人哋即係你胎啊，豪仔哥你知咧，你有架車胎咧上邊係咪有嗰啲 胎鈴啊？ 嗰啲邊嘅係啲邊噶嘛？你胎花咗佢咧，人哋可以有權告你即系整翻佢架车咧， 系嘅，有风险嘅。我成日都觉得咧，佢真系搵命搏嘅。佢、真系攞个老虎钳咧，铁撞铁嚟咁样锁你架车咧。啊，佢又咁有，你哋又好有技巧嘅。通常都系咪都冇事嘅？可以。 嗱，我就以前即系初出嚟做保安咧，就通常呢啲系大佬锁，即系我哋系我都系外判公司，系呢啲系印花锁嘅。咁我哋跟住佢锁咯。 O K， 咁佢啲技巧系 系啊，因为我都惊啊，即系因为个车主即系三百二就照俾咯，但系我而家报警喎，佢话。你整翻咗部车咯，咁之后就点埋我？ 系、哦，咁系咪你自己揞噶啦？如果系嘅话， 咁咪要可能要打官司啊，或者和解啊？ 有冇试过发生咁样嘅情况啊？即系佢哋要打官司，有嘅， 有噶有嘅，因为就系我哋啲同事整翻咗人哋架车咯，咁跟住可能管理处啲经理咪再同佢倾，哎呀唔好意思，即系可能我唔知后边有冇赔偿啦，定系点啦？总之个同事之后就冇再喺嗰、那个。岗位出现 咯， 哇，即系咁喎，会唔会而家嗰啲锁车嗰啲锁咧已经系胶嚟？ 唔会啊，都系铁 嘅。锁车唔够多啊，Bobby 你哋而家第一城嗰边咧，一日锁十二架噶，佢哋好多经验啊，难啲会整花啊。 但通常而家我有啲同事而家都做紧保安咧， 系 佢通常屋苑个规定啦，即系唔系间间公保安公司都系啦，即系通常见到你哋左街咧，通常都打三条狗先。 哦。打三條狗先， 由警方處理好個鎖車，因為鎖車咧真係揾命搏嘅，因為咧你整翻人車真係刑事，即係冇係刑事毀壞嘅，即係你會整翻人車，人哋有權告你㗎嘛。 喂，我突然間諗到個技術性嘅問題咧，假設咧你而家鎖嗰啲車碌咧，咁佢都要有個胎鈴中間有啲罅位，你先攝到個鎖落去㗎嘛。咁但係你知咧，有啲車主咧，佢中意純粹靚啊，佢嗰啲係密籠嘅胎鈴咧，幾乎係成隻碟咁樣嘅。咁如果譬如你 鎖唔到嘅，有啲鎖唔到嘅。 如果係呢一種車胎嘅話咧，你哋見到會唔會係就掂行掂過由佢啦？定係你哋有第二隻鎖咧，專門係對付佢哋呢啲咁樣？ 可能佢揾嚿鐵喺你個碌面前唔行唔行 得。以前有兩種鎖嘅以前，我記得以前有兩種鎖係即係鎖住個前胎唔俾佢走咯，即係有嘢係鎖，因為有啲胎咧係直情中間係冇窿噶嘛。 係啦係啦，咁如果嗰啲就你哋有另外一款鎖咁樣嘅。 有，我記得係有嘅。哇！因為我就以前都係跟住大佬做嘢，我好驚鎖車，因為我。 冇钱赔咯，简单嚟讲就 系、 是 啊，你又冇着数啊，系啊，你又冇着数啊， 辛苦晒啊 ，Bobby， 系啊，唔该晒啊 ，Bobby 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听只歌，继续翻嚟听下你有咩冤屈想诉啊，即系其实除咗车主320觉得顶住到气咧，嗰啲保安员都话其实我冇钱分嘅，但系好危险啊。 一堆的日记，过往的希冀，再次发现却要那么嫌弃，手机的那光景太稀奇。当初可跟你，又恨什么都不理，穿梭街角到处也可游戏，简单的也可当作新奇，都已是忘记。迫使我再三想你，动态一再煽动，怎应对自己？怎么可以承认挂念你？怎么释放然后再可收起？从前一切我又妒忌，为何想你没有限期？怎么可以回味抱着你？不出那感触太萧条，不安的天气，完全地超越预期，怎么不似过去那么完美？今天所有都。 己，紧迫使我再心想你，动态一再煽动，怎应对自己？怎么可以承认挂念你？怎么释放，然后再可收起？从前一切我又妒忌，为何想你？ 佢系石永利啊，动态回顾啊！如果琴日嗰个司机将佢嗰条左路嘅片段摆落去佢个动态回顾度，真系会呃到好多反应啊！不过唔知道有几多少个俾 like 啦吓，继续听电话啦吓。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梁生。 司机大佬，大家好，梁生。 系，请讲。 系你好，你哋好，三位主持好。 Hello， 你嘅情况又系点样啊？你见到啲乜嘢 啊？讲咧就。我想都冇边个停一场快得过何文田广场， 真系啊！佢最快啊！点啊？讲 嚟 听 下先。 佢好似摆咗个闭路电视喺度睇住你咁样，你摆低架车，一离开架车，你唔需要三分钟就已经俾人坐咗噶。 哇！唔使三分钟，你系咪试过？ 系啊，我试过就系、是、 点样？ 嗱，我嗰次就耐嘅，但系我成日去嘅呢个停一场，因为佢个停一场，因为我哋系做物流噶嘛，咁啊成日喺度交货，咁你得。三四个位嘅啫，咁你冇位置，自不然就会摆喺度拦住人哋噶啦，即系唔好话拦住人哋，只不过系有啲位置咧就阻到人转弯。 哦， 佢我哋都会摆得很好好嘅，尽量都唔好阻住人哋噶啦。 但真系阻到转弯啊？ 冇阻人哋转弯嘅。 O K O K， 但系佢喺佢嘅立场嚟讲咧，就话总之你冇司机喺度，即系你入咗停车场噶啦嘛，冇司机喺度，佢都会照锁你噶。 你入咗停车场，但系点解仲系挤错咗位？ 因为佢系唔系停车场泊位入边度啊？好多嘅屋邨咧，佢哋入咗闸就入咗嗰条 所谓嗰个停车闸啫。OK OK 系。 咁你入咗去，佢总之你一离开咗架车，你去交货又好乜都好啦，你开晒尾板都好啦，佢都会见到冇人喺度就锁你噶啦。我见好多次噶，佢直头咧喺三分钟之内，佢就会即刻走嚟锁你噶。 系嗱，我见到网上面咧，阿梁生啊，就有阿 DC 就咁样讲嘅。佢话其实点解何文田广场停车场锁车锁得咁快咧？佢话因为有好多外来嘅车辆咧，经常泊咗一啲专用嘅车位同埋伤残位。以你嘅目测咧，有冇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咧？ 其实咧就唔多嘅，多数都系稳直嘅车摆喺里边嘅啫。 系。咁啊，咪即系泊错咗去人哋嗰啲专用车 位 咧，系 啊。 佢唔系月租噶，佢冇月租噶，停车场系商场里边嘅车位嚟噶，冇月租噶。佢全部都系俾货车落货上落货嘅。 系。 咁但系你冇位嘅时候，即系佢又唔会写喂我满啦，唔俾你入啦，唔会嘅。但系你入咗去咧，就一定要入个货车停车场噶嘛。你入咗去之后咧。你冇位，依家要落货噶啦，啱唔啱？ 系系系。 咁但系你总之落咗货啦，冇人喺度咧，佢就会即刻锁你噶啦，好快噶，佢系一个。 但系如果你已经知道咧，佢呢个场系咁啦，你又话要成日去嗰度做交收咧，你有冇可能安排到两个人一齐出货咧？系咪唔得咧？ 嗱，其实我试咗一次之后咧，我就永远都系等到有位我先离开啦。 奉公守法 系咯，你一系就咁嘅啫。 但系我见到其他人咧，一摆低，真系一摆低，三分钟嘅啫。 好专业啊！ 所以你一系就提升自己嘅上落速度系三分钟内咯， 系啦，一系就两个人咯。 仲要系一把年纪嘅阿叔嚟，我嗰次同佢闹过噶啦，我闹过佢一次嘅，我话我上去几分钟，但系你就即刻锁个车，你又唔贴纸，乜都冇，冇贴纸嘅，话锁就锁噶啦， 即系冇警告先系啦， 冇警告噶。 咁佢答你咩？ 闹咗佢话我冇办法啦，锁咗啦，我影晒相。去公司噶啦，咁你讲到最尾都好，你都系要俾$320去搞掂噶， 系 佢要开翻佢嘅，冇得讲噶佢。我话我公仆摆到成日得唔得？我得噶，你摆成日都得噶，我哋。 都是咁样锁住噶，但系你要走嘅时候，你都系要摆喺度，俾$320你先可以走得。 系何苦咧？跟住你又会话嗰啲牛肉干都系咁样$320就系、是嗯。明白晒，多谢你电话先， 啊、 好， 都 系 都系即系唔够地方嘅问题啦。 唔系，似乎喺第一城之外咧，今日嘅重点主角系 何文田 广场。 系啊， 我其实网上面仲有啊，科学园都有啊，但系佢哋咧就要天眼广播嘅。如果你拍车咧，即系唔啱咪，佢会嗌咪嘅。边个？你而家要走啊？咪 科学园我都曾经想博过，不过真系唔敢啊，因为觉得唉嗰度太好啦，真系奉公守法啦，小心翼翼啦。好啦，听日见， 拜拜。